方大阵仗警戒，因为张行明要亲自出庭辩论，法庭里外都是警力。 因为在这里有了机会可以去做一个改变跟学习，或者是重复社会的时候有一个能力，但是为什么会被否决，我一直也不懂。 张行明在法警包围下出庭，提出18次假释都被驳回。他表示犯行前科无期徒刑时评价过，狱中表现都正常，双重评价不合法。14次、15次假审会通过，16次驳回，基础事实未变动，前后审查结果却不一。矫正组回复，假审会为程序非决定，每次委员都不同。过去看狱中表现，被害人保护法后，受害人的态度与和解比例加重，也说张行明没有积极寻求和解。法官问为何不请亲友跟被害人联系呢？张行明回答，我的朋友直接去找被害人，可能会有其他影响。教诲是说可透过地检署协助，但他申请两次没下文。 我们想做人家就不会怕吗？你懂吗？也不是那么好靠近，也不是那么好去找。 张行明再提同案的詹龙兰二。 大家晚安，我双主持人，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高鸿安的博士论文呢，被资策会认证相似度高达80%，还是非合理引用。高鸿安是不是知道惨了？所以昨天下午呢，突然取消行程，改成晚上的直播，回到网络的同温层吗？好，资策会呢现在揭开真相，说了实话，但是高鸿安却说呢，民进党是压人取功。但今天上午呢，民众党却自己要求资策会要陪同开记者会。好，资策会是缺席的，毕竟这样私设行堂的方式，为什么要去呢？柯文哲就说了，资策会改了口供，但是有吗？因为周刊当时访问资策会的时候呢，就已经确定高鸿安是没有拿到授权的。那么高鸿安现在还在脸书上面说自己呢念博士是全职全薪自比翁启慧，也让外界傻眼的说，翁启慧是卖了房子到美国去念书，赔了中研院4年的薪水耶，这有一样吗？这可以相提并论吗？所以说谎就可以信手拈来吗？好，柯文哲呢明明欣赏沈慧宏都挖角了4次耶，就连林智坚都纳闷说，那你有必要为了选举抹黑成这样吗？你当初那么样欣赏人家。那今天呢，柯文哲又改口说自己呢去找沈慧宏只是为了要搜集情报。哇，让大家说这个切割速度好像也蛮快的。就像高鸿安也说啦，这个媒体开讲呢不是主办，只是误用感谢状。但大家纳闷了，那你又相信吗？好，张善政呢该给农委会的资料还没有给，那打不了郑运鹏呢，现在只好改打郑文灿，想要批这个运动中心哦，停车场淹水，但没有想到现在被俩包咯，居然是用旧照片。那被打脸之后呢，居然还有议员硬凹说，那我有说当天下雨是哪一天下的吗？好，捕风捉影，难道就是要来污蔑桃园吗？郑文灿郑运鹏就说了，这个一切呢都是因为张善政选情告急了，所以急的要把那个男人给请出来吗？好，就是因为爆出呢这个蓝营金主啊觉得张善政不够强，年纪又很大，所以逼的呢这个阵营啊要求张善政要韩国瑜化。但还等不到韩国瑜哦，现在已经先把桃园人得罪一半了。因为张善政呢现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很多人呢说我选桃园是屈就。哎，到底你选桃园有多委屈呢？但是把韩国瑜请出来会是补药还是泻药呢？韩国瑜说这个选票的答案呢就是他自己重返政坛的指标。当初两个人还记不记得合唱这首彩虹铃？那最后呢小船的下场又是如何呢？就我们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庭晃晃哥。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王瑞德。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竹市议员李彦慧。 举行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举行大平。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高鸿安呢，现在被资策会认证了80%抄袭，那民众党却说民进党是压人取功。不过今天早上的民众党呢，好被大家说才是私设行堂吧。高鸿安现在坚持了自己是全心全职读博士，还自比翁启慧，也让柯建铭大笑说这个真的是太扯了。我们带你快来看。 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鸿安论文抄袭风波尚未平息，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曾发声明表示，学术用途无授权问题，但5号质询时改口不排除提告，因为论文高达80%雷同。 策会确实也承受了来自于民进党党团的非常莫大的压力，是论文有113页，那 他目前所讲的我在资策会期间所对国外发表的这个期刊论文呢，其实它的页数仅仅有六页，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数学正常的人算出来的6除以113都绝对不会是八成。 用数学逻辑严正反驳，强调资料无法因施压改变，将全数留下证据自保。面对资策会改口，身兼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替高虹安抱不平。 我隔两个礼拜国风全部改了，还有点难了。也告诉他以前还被陈建仁副总统颁奖，什么国家创建优秀人才，我现在看好像开始追杀他。我叫双标党，这个叫双标党最大的例子。 柯文哲骂得凶，但民众党同样找来资策会开记者会，只是时间到了却不见人影。 资策会，你是多怕民进党，你是多怕柯建铭？今天民进党的整个黑手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产业界，甚至是我们的学术界，把我们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他说是我施压，我只发有公文去了解这 些。在不在？ 文委员报，中线本来就是一个大家一个默契， 但是这个默契已经不 在。遭到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笑说：“太扯了，只是在闹笑话。” 那实在太扯了，没有这种扯的人呐、啊。那现在比欧启会，所以总来讲。一直闹笑话而已。 高虹安自己争议还没解决，自比翁启惠恐怕难让选民信服。三立新闻黄燕杰、罗佩瑜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就在资策会呢，昨天认证了这个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呢，相似度来到了80%。好，没有想到高虹安呢，昨天下午本来有一场行程活动要让媒体去拍的，突然取消咯，变成自己晚上才在网络上面直播，也被质疑说，那难道你是躲起来不愿意面对真实的真相吗？好，现在整件事情会怎么样走呢？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因为现在资策会眼里可能要来提告咯。好，我们来看这一份呢，是资策会呢函文给这个经济部的，里面讲说呢，这件事情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有几下解决方案呢？第一个呢，就是减负软体比对结果会函请高虹安委员呢公开来说明。那第二个呢，也会发文给辛辛那提大学呢，宣明高虹安委员的博士论文内容是有大幅重置会论文的这个情况。那么再来呢，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些状况，所以呢会对高虹安委员提起诉讼。好，当然在昨天呢，这个资策会讲明之后呢，让大家说啊，真的是真相大白了。没有想到今天早上呢，民众党也说来召开记者会，还特别邀请了资策会来，但是资策会这边缺席。好，现在呢这个民众党就 IP 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私设刑堂呢？瑞德哥， 我记得高虹安曾经讲过，那么资策会呢是司法人、不受这个，他不是公家机关啊。那既然资策会是司法人，由你高虹安的嘴巴里面讲出来，为什么你台湾民众党可以要求资策会的执行长来参加你的记者会？凭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说他是司法人吗？如果你这样做，那不是私设刑堂，那是什么叫做私设刑堂啊？所以资策会根本不必去啊、那么为什么？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嘛。那除此之外呢，柯文哲更可笑。为什么？柯文哲跟高虹安都故意犯了一个要用文字游戏的方式嘛，搞规约看看文明家看看然后呢让大家混淆啊。柯文哲不是说资策会是冰靠冰改口供，那之前讲的跟现在讲的不一样，这个就是民众党所说的，说民进党是压人取供嘛。所以昨天讲的不一样，资策会哪里讲的不一样？资策会之前第一次出来讲，跟昨天在立法院接受那个立委质询之后所说的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 什么意思？如果资策会的研究报告呢，那么如果你是要作为技术使用，下面给他技术使用就是拿去应用、你把那个人家研究的东西，资策会的东西拿去应用在你的学术、你的机器、你的管理什么东西的话，那你必须取得资策会的授权书。昨天跟第一次都没有改变，昨天也是这样讲、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啊？差别在昨天经过两次的比对了以后，发现八成啊，那么甚至于超过八成以上，那么跟资策会的研究报告的重复，所以呢，那么这部分有违反著作权的疑虑。那么高虹安也很可笑，为什么呢？因为高虹安竟然啊在晚上的时候鬼扯说这是数学问题，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呢？我的论文110几页啊，怎么可能八成都是资策会的这个？因为资策会的论文只有几页这样子嘛。资策会的执行长是在说， 你抄袭自资策会的内容有八成的东西拿去用， 他是故意用这个。 你把人八成的东西拿去用了，不是你的论文八成都是全部是资策会的东西嘛？你怎么会地沟倒太多嘛？ 对不对？那你把资策会八成东西，然后你再鬼扯说，因为资策会政府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引用，是可以引用啊，各位。我刚开完庭啊，告韩粉有关于著作权法的上诉啊，告诉各位。有关于著作权法里面有一个强制授权，也就是你必须你可以合理引用在学术研究的部分，包括你的学术论文的发表。但是不管你是学术论文还是研究计划，你如果要运用到政府机关的相关的，包括个人呢、啊，你都必须做一件事，就是挂号注释引用。请问一下高虹安有没有、嗯、没有啊，他在9月17号凌晨2点半才上去改的所谓注释第64嘛，那所以他没有引用嘛，你没有引用我告诉你还是几十天喝温啊。你如果引用我的东西对不对、哦、然后把我放进去你的学术论文还是放进什么东西，你完全没有注释没有引用的话，就算是移动我都告你违反著作权。嗯、所以呢事实上这才是著作权的真谛嘛。那当然他请来的律师要怎么讲，那是律师跟他们之间的事情啊。问题就在于法律的实务上面，你可以看几位专门在打著作权官司的律师呢，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情成立违反著作权是非常高的比例嘛。所以高虹安现在面临到，如果你因为我觉得按照程序来先让他答辩， 对， 让他答辩让你讲话嘛，对不对？你讲了什么，如果你的讲话还是这样子，你还是不认错的话，那么在一方面行文新西兰体大学，另外一方面那么提出告诉，这我觉得资策会的动作才是对的。 好，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哦，因为包括现在啊，高虹安就说了，这一切都是政治力抹黑介入啦，好，感觉起来到现在还没有说真话。那当然呢，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呢，民众党今天上午开了记者会，那刚刚如同这个瑞德哥说的，这是不是失色行堂？大家有眼睛嘛？但是没有想到呢，现在民进党呢也反呛说，哎呀，这个民众党根本是自我打脸，为什么呢？民进党现在说了，民众党失色行堂，压人取供。好，到底压人取供是谁？大家现在外界都说，哎，这个民众党是不是？是有点双标呢， 是 当时民进党要向资策会索取资料的时候就说违法越权，结果怎么自己今天在开记者会呢？ 是当然，因为他们昨天就资策会其实把事情讲得还蛮清楚的、嗯、那现在他们当然是希望就说啊，资策会你赶快在我们这边，他在用那种私刑的方式让资策会再改说法、啊、然后当然就会质疑，就说你资策会怎么说法颠三倒四数次都不一样。那当然资策会是不会请不要让他们请君入瓮，没有落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设局里面。但现在所有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讨论到高虹安的论文案到现在应该也快要一个月的时间了，大概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主要几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其实高虹安都没有讲清楚，包括说你当时为什么你的论文里面完全没有去感谢资策会，没有引述他的出处，而有二次加工的事情，那二次加工的事情不就代表着你已经承认说你在第一次事实上就是非法或者是不当引用，所以你才要需要进行二次加工。第二个情况是，那现在资策会已经跳出来，而且直接就说你的这个相关资策会有八成的内容是被你在六月期刊里面引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资策会当然是有权利捍卫他们自己的一个包括他们的著作权、嗯、结果呢你们现在就变成是人家这个单位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却被你来讲说是政治工具政治打手、嗯、那资策会其实内部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当时从2011、2012到2014、2015年高虹安在资策会里面可以说是天之娇女、嗯、那到底是谁让高虹安在里面像一个佛祖爷妈祖伯一样、嗯、哦算了一下，拿全薪去国外念博士，还日领出差费，然后又有奖学金、嗯、结果呢四个人做的一个相关的研究报告出来，然后被你引用之后，然后你还没有谢谢资策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问到一个资策会同仁嘛，他就说哎、欸、只有他有我们都没有。 没有完全都没有啊，所以后来其实因为大家有在问说哎、欸、你们资策会加喝看不利修伯杰的快，大家能不能赶快再进去里面、 欸、 能不能在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欸、但事实上就资策会目前为止相关大家传出来讯息是哎、嗯欸、查了一下，好像从以前到现在只有高虹安有这样的待遇，诶，所以我觉得事实上资策会除了要讲高虹安的论文问题外，他们是不是也要查清楚当初到底是谁让高虹安在里面真的跟个妈祖伯一样被安诺丢安娜，现在整个资策会感觉好像是为了高虹安在服务他的、嗯、啊，你这个高虹安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耽误了多少有为青年、嗯、甚至比高虹安更优秀的人他们的机会，他们的什么机会，他们也许也有机会可以出国去念书，他们也许有机会取得这个科专的相关的补助，他们也许有机会、欸、可以不要说到国外去念书领全薪啊，在台湾、欸、 他们很多人要在台湾念书，这个都是下班自己去念，要如果到国外去要念书的话，通常都是辞职或者是申请留职停薪，不会有像他这样领全薪，领全薪还日领出差费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其实高虹安在资策会多久，他在里面宛如天之娇女的一个情况，某一种程度他就阻碍了多少资策会其他的可能有机会进修年轻人的机会。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资策会应该要出面说清楚，当时有没有黑箱作业，当时有没有一些外力介入，当时是谁让高虹安享有这样的特权。因为我觉得你要知道哦，民众党或者是高虹安的支持者里面有非常多大家会认为说哦，是有念哦，好像那个学经历都不错，然后呢是凭自己的能力感觉上诶希望讨厌蓝绿所以支持这样民众党的。但是如果说既然高虹安所有在资策会的一个过往被揭露开来，你发现他其实是享有特权的，那是不是某一种程度上等于是那些本来支持民众党或支持高虹安的人，其实你们就是被高虹安这样的人阻挡的。我觉得其实这是选民自己要好好认清楚。再来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先就不要讲抄不抄袭这些事，我们光讲一件事情，你在人家那一边哦，各假狼哎，各就所有东西都吃干抹净，所有好处都占完之后，你还拿人家的一个出差费用去到龙华厂面试，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说不过，就是假狼告稿啊。那现在资策会出来做第一件事情，然后再来要跟辛辛那提那边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让所有事情摊在阳光下。那我觉得资策会跟高虹安也要讲清楚，到底谁是幕后那只黑手。 好，现在资策会在昨天的时候讲清楚了，但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因为现在啊，人家讲清楚了，你居然说人家改口，真的有改口吗？好，现在高虹安就说什么呢？哎呀，他说资策会的长官啊、同事啊，承受高层莫大的压力，所以大他们呢被迫改口，不忍多说什么。结果呢，不止高虹安这样讲哦，连柯文哲都这样讲，怀疑资策会改口轰说，哎呀，全党加国家机器打高虹安一个人。但我们就来看一下，真的资策会有改口吗？资策会只是没有出来说而已，因为这个是第一个版本哦。当时呢，整件事情爆发在《镜周刊》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呢，他们其实有问到资策会，资策会说什么呢？资策会的主管向本刊表示呢，查无高委员申请授权的相关记录，虽然是高虹安的著作，但是他当时任职资策会受雇期间的研究成果，著作权就属于资策会，应该提出授权申请。这个主管也强调说，资策会是研究机构，向来致力协助产业跟学术界的发展，当然欢迎外界引用研究成果，但还是要尊重原始研发。当时第一版9月20号最新的时候，在之前啊，没有想到现在呢，好，高虹安也说资策会改口了，柯文哲也这样讲，是真的吗？ 到目前为止高虹安还在诡辩，比如说他昨天发的那个书面声明呢，我就不讲说在他书面声明丢出来之前一小时就有一堆网军开始把相关的东西上网，所以显然这是很刻意的操作嘛。再来他昨天讲两个部分，第一个说资策会受到压力所以改口，第二个是自述的部分。 对， 其实大家我今天特别回过头去看了一下镜周刊哦，镜周刊最早的写法是你抄资策会的成果报告，不是只抄一篇哦。高虹安昨天只讲一篇六页，其实镜周刊讲的是两篇哦，你抄的是两篇哦，不是只有一篇哦。好，那至于比例的问题，那个就玩数字游戏，刚刚瑞德解释过，我就不讲了哈。好，资策会有没有受到压力改口？举荐你拿的那个是镜周刊访问的， 对， 从头到尾资策会强调两个字，引用， 对。 好，资策会有讲，他事后有补，他说因为我们是这个研究单位，如果你不是拿去做商业用途，好，没有所谓技术转移或是授权的问题，但是很重要，如果你是学术用途可以引用，问题是高虹安你有没有引用？你完全没有引用，你就把资策会那个东西当作你自己的东西，你完全没有引用。而且昨天卓正宏在立法院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卓正宏这位执行长昨天真的很辛苦啦，他一方面要把事情讲清楚，一方面又尽量不提高虹安三个字，真的是蛮累的齁。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相似度高达八成，这个我们不会认为叫引用，那后面还有一句话其实他没讲出来嘛，我就帮你讲嘛，那就是抄袭嘛。哪有人引用到八成的，我今天写一首歌然后去引用一首已经很有名的曲子，然后我抄了八成，然后另外两成我自己随便填几个豆芽菜说这是我的创作，你觉得有人能接受吗？所以今天高虹安你不要再诡辩了，好， 你不要再诡辩，我知道你很会操作你的红卫兵、你的网军，但是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诡辩，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引用嘛？嗯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就是没有引用啊，所以你后面才会半夜去加注一个64条嘛，可是你的内文里面又没有引述到 64, 那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所以你柯文哲你也在帮高虹安诡辩嘛，嗯，就今天高虹安最大问题是第一个，你没有引用，第二个你就算要引用，因为这个研究成果报告是四个人共同作者，你应该得到其他三个人的同意，嗯，好，哦，才可以。那所以呢，我觉得高虹安这个事情就是抄袭很明确，这国内著作权法权威律师肖律师也讲过，然后说这个你在法院上实务上很难被接受，而且肖律师还拿了林志坚的跟高虹安的做对比。其实这个我一开始也讲过，我说这两个论文的这个，中华大学那个硕士论文的部分跟高虹安这个博论其实相似度几乎百分之百，嗯，差别在哪里？林志坚有引用，而且他有得到共同作者的同意，嗯，而且林志坚是在职班的硕论，高虹安的是博论。你知道博论在学术伦理上很重视一件事情，叫做原创性， 更严格， 对，是更严，而且他很重视原创性。那你抄的是你以前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哪来的原创性？嗯，所以我觉得资策会哦，你也不要等什么跟高虹安协调不成再发文给辛辛那提大学了，嗯，直接发文了啦。嗯，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导致高虹安的博士学位被撤销。嗯，所以我觉得直接发文，因为著作权归著作权，那个是资策会依照他的规定去处理，而的确是先走和解这一步，和解不成再提到诉讼嘛。但是跟辛辛那提大学那个博伦博士论文涉及学术伦理的部分，那个跟著作权无关。嗯，嗯，我觉得我是建议资策会可以直接发文，你不用等说高虹安不跟你和解，不跟你协调。我觉得昨天颜慧议员讲得很好啊，你高虹安你现在是现任立委，这会需要审预算呢，你叫资策会怎么办？资策会敢强硬吗？他不敢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高虹安，因我是完全支持颜慧议员讲的，高虹安你应该辞立委。反正你要选新竹市长嘛，展现你必胜的决心，而且对民众党来讲没差，不分区可以递补啊，嗯，你辞立委然后用一个平民的身份去跟资策会去谈和解，嗯，去协商，嗯，那如果协商不成就走法律诉讼，嗯，可是你今天扛着一个立委的身份，你看今天民众党就意图私设刑堂把资策会的人找去啊，嗯，那你今天如果民众党都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觉得将来资策会在跟高虹安在协商的时候他能够依理就理去论理吗？嗯，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所以高虹安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不要以为找一些网军去出征，嗯，到处去出征别人都会怕你，没这么好欺负啦。 我们要请教颜慧议员哦，因为包括呢这个资策会都已经说了这个抄袭程度高达八成，欸，但是呢高虹安还是强调说他自己的论文是有原创性的，嗯，那现在呢，哦，这个资策会也讲了实话啦，结果你又凹说我改口说是资策会被翻口供要改口啦，嗯，你这样看怎么看呢？因为柯建铭就说了不要老是逃避嘛，鬼扯嘛，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是，其实这个就是我昨天说的，就是权力的不对等，因为位阶是权力位阶是不一样的，嗯，那资策会它是经济部下面所属的一个法人的机构，那当然所以昨天我们看到经济委员会的时候，立法委员就可以找资策会来去质询。那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其实今天早上很有趣哦，八点钟的时候民众党开记者会，那十点钟的时候换民进党开记者会，可是题目都几乎都是一样的，哦，嗯，就是说押人取供，然后只不过是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反击说真正押人取供的就是台湾民众党，嗯，那因为在台湾民众党开的记者会里面有一个桌牌，那个桌牌就是这个资策会的执行长卓执行长，只不过他没有出现，那这就很明显，其实他就是用立委的职权，他要这个资策会的执行长来出席民众党自己开的， 你顶爱来个第二， 对，嗯，自己开的这个记者会哦，那这不是破坏资策会的中立性，这是什么？嗯，所以我才说，在这个权力位阶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刚刚举金也讲了，从9月20号开始，资策会的说法到现在只是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资策会之前讲的比较小声，在媒体上的版面比较小，大家没有那么关注，那现在因为在立法院答询，它的内容还是一样的，可是大家仔细检视之后才会发现说，诶，原来资策会它是很努力的在维持它的中立性，到底是谁，哪一个立法委员在旁边用他的立法委员的身份，或用他党团的权势，或用他网军的力量，用他整个社会舆论的操弄来去想要企图让社会大众觉得说资策会一开始是替他讲话的，后来是因为迫于政治力的因素才翻供， 那这个政治力到底是什么政治力啊？我觉得就像高虹安委员自己说的，他如果要把什么事情都讲到政治力的话，他自己其实已经就是用政治的手法来操弄这件事情了。嗯、那什么事情都可以无限上纲到政治力操弄的话，像我记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句话就是说是谁在动国家机器？ 对 对，所以他其实一贯的论述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如果说台湾民众党要用这样子的方式继续来去操弄这件事，操弄选举的话，我觉得很遗憾。 嗯， 因为在新竹其实第三势力还有中间选民啊、这理性客观的这一群人，他们是看证据，看证据来做判断的。嗯、那你如果一切所有的说法，你都要用政治力无限上纲的来解释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放弃了这些中间选民了。你好像就是抱团取暖嘛。 对， 反正你们讲的一切都是阴谋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要抹黑我，要栽赃我，都是要泼脏水。那像这样阴谋论的笼罩之下、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理性沟通跟辩论的空间了、 嗯嗯。 那新竹的中间选民其实是会看在眼里的。 嗯、 譬如说高虹安到底有没有针对我们长期质疑的这两三个礼拜以来一直在针对你提出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做解答资策会的这个论文到底是不是有著作权的？资策会昨天自己说是了，他是有著作权的。可是高虹安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嗯，那你到底承不承认这个著作权是资策会所有的？好，那论文的相似跟他的博论当中的相似的比重七成到八成以上，这个中间他没有引用，你到底承不承认？ 嗯， 你就是没有引用，没有注明嘛，你也没有注明说这是用资策会的研究经费赞助来产出的，你到底承不承认嘛？他对这点也完全都不说，都避而不谈。好，那他在这个这个辛辛那提的官网上面，他的论文去二次加工，改了一些注释，这个部分他到底有没有解释？被人家抓包了，他到目前为止这个部分也都避不回答。 对， 像这些才是真正的证据。他要讲的话，他应该要回应这个人家对他的质疑，把这些质疑的部分说清楚，这样才能够取信于真正我们这些，我们都是有在检验的哦。新竹的市民、新竹的选民们，其实是有在检验高虹安你的回答的。嗯、 好，但资策会现在都出来讲喽，也说要告喽。但是高虹安好像不觉得自己惨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脸书上面还自比谁呢？自比翁启慧，说他是全职全心读博士。翁启慧是谁？诺贝尔化学奖的大热门呢？这什么比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发射炮弹，俄罗斯储备军进行上战场前的训练，看似自信满满，但事实上，俄罗斯的战况并不乐观。 Russia admitting defeat. The spokesman for Putin's defense ministry pointing to a map that acknowledges significant losses on the battlefield. 俄罗斯国防部记者会上秀出的地图显示，俄国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跟昨天相比，版图明显缩水。短短一天之内，俄军就被往南逼退。 Kherson region, about a quarter, maybe a third of that area, suddenly in the day, changing hands into Ukrainian control. Это украинский стяг.Слава Украине!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Слава избранным силам! 乌克兰军方持续释出收复失土的影片，但其实早在俄国试图拿下基辅却失败之后，俄国的控制版图就不断缩减，兵力、军武折损，战况不佳，就连俄国官媒都不演了。 She asks, have these 300,000 been supplied with all that they need? Russian state media today said that Russia'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is undergoing a quote operational crisis.Another Russian correspondent writing that the Kherson region is, quote, drenched in the blood of our soldiers. 俄国评论家除了将一切结果怪罪兵力短缺或是决策错误，甚至认为不该继续跟乌克兰耗时间。 They are calling not for an end to this war. We should be going in harder and really showing them what we're made of. 俄罗斯总统普丁将在7号迎接70大寿，但俄军在乌克兰节节败退，战争在国内充满争议，更传出下令动员后两周已经有70万人逃离俄国，普丁今年的生日恐怕快乐不起来。塞利新闻陈环报道。 公车来了，鱼贯涌入。在此之前，得先经过漫长的等公车大战。国中生们席地而坐，一字排开，麻雀般叽叽喳喳，或低头玩手机。 有些人会坐地上，有些人会站着。 为什么要坐地上？ 因为可能站着很累吧。 我没有坐地上，我是站着，因为很不卫生，所以我就没有坐。 或许站到脚酸腿麻，不耐久后也不管爸妈洗衣很辛苦，先坐下再说。因为彰化到草港尾这一路公车，下午4:35到下一班已经是5:20，相隔45分钟。一旦错过了，还得再等将近一个小时。下课尖峰时间要盼到一辆公车来，不容易啊。尤其背景在破败的台铁前宿舍，窗户长出密麻藤蔓，骑楼停放的机车都快漫出到人行道。网友说废墟感加一，彰化市火车站前建筑物让人感觉在第三世界，他们不能站着就好吗？ 主要是我们彰化客运彰化站，整个腹地并不是很大，没有办法容量所有的路线全部集中到我们的站体里面。 蛮有 feel 的，就是学生坐在地上等公车的照片哦。看到这个照片，也让大家想起说，哎，还有这么多的学生来到我们的公车哦，其实蛮欣慰的。 彰化人出面频繁，其实相隔一条街是较具规模的公车总站大楼，并非所有彰化公车站皆如此。学子在荒废的台铁宿舍前等公车这一幕被拍下后，立刻有热线。 好，但高虹安呢到现在都已经被资策会说明白了，他还是坚持呢他是全心去念博士的，钱都是自己出的，甚至还在脸书上面自比谁呢？好，自比翁启惠哦。沈惠荣现在说了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翁启惠是谁呢？诺贝尔化学奖的大热门。欸，高虹安现在涉嫌论文抄袭，跟翁启惠能比吗？正好， 我觉得选战打选战要聚焦，包含候选人候选人团队，或者是你要质疑的人，你都要聚焦。比如说我觉得打越怡棋啊插班培，你要是不聚焦也没有意义，也是你去谈翁启惠也是没意义啊。我这样讲我觉得有点学坏啦。上一个这样做类比的人是谁？是张善政。他自比为这个农业界的蒋经国。 蒋经国。他自比。 他被自比。他被自比。 那不是他。 他被自比。他被自比。他被自比为这个的时候呢，即便不是张善政自己讲，那是不是也造成张善政伤害？更遑论这次是高虹安自己讲，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选战可以针对一些你的质疑、你问题的症结点来去做回应，和过多的自比或过多的回复都是错误的。当然，反过来说，过多攻击也是错误的。所以讲这个翁启惠，我觉得是真的是多了，这是一件事哦。第二件事情哦。我就回到资策会谈这个事情，我一直都是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先讲哦，写论文的时候，资策会一开始讲学术引用没有侵权的问题，跟现在资策会讲有侵权的问题，请问有没有所谓的冲突？我后来看懂，我觉得没有冲突问题，因为他讲学术引用就没有侵权的问题，前提是你要引用，懂了吗？就是。我觉得刚刚讲，我坦白讲，我等一下再骂资策会，因为有些人在讲说，你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你要先申请向资策会申请，或者是说向其他共同作者去要求授权。写论文没有这样子的，写论文七八十个引用文献的时候，七八十个这些论文里面有两三百个作者，没有人一个个去继续说，我想引用这篇论文，你可不可以让我引用？没有。学术的惯例就是你只要有引用，而且引用的幅度在 range 以内我就 OK。好，这是一件事。所以呢资策会讲的是学术引用没有侵权的问题。可问题是哦，这就解谜了，为什么高虹安要在半夜去把那个引用第66条加上去。64条加上去。因为要它符合学术引用这四个字。所以我要谈的事情是谈侵权，高虹安反而要去解释清楚，这跟第一作者没有关系，第二作者没有关系。简单来讲，你领资策会薪水，然后做了一个智慧财产权属于资策会的研究报告，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不要求你付这个授权金，甚至不要求你写一篇申请书拜托资策会授权给你，都不要求，只要求你在写的时候后面加一个括号64，然后来自于资策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论文。我认为这是学术上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可没有做的话，嗯，那就真的会涉及到侵权的问题。 但正好这个高虹安在脸书上面啊，说自己是翁启慧。那翁启慧那个时候是留心赴美求学，离开中研院之后还要卖房子赔偿国家四年的薪水。那高虹安现在自比翁启慧这个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是要拉高自己的高度吗？ 当然是这样，因为就他也是要蹭一下声量，因为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翁启慧要拿诺贝尔奖嘛，对不对？那他也希望跟一些民进党支持者，或者说喜欢翁启慧或者期待翁启慧的人来对话，来自比说我就是翁启慧，也是呢停职留薪，然后呢这个去留职停薪啊，留职停薪卖房子去美国，我也是类似的。可是很多细节经不起类比啦。我刚刚谈的是这个学术上的成就，坦白讲翁启慧是另外一个层次啊，大家不要乱比啊，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他也没有去领薪水嘛，所以我觉得类比很不伦呐。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不应该这样类比。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就像有人说张善政是农业界蒋经国都会变成笑柄的，更遑论你自己比自己哦，这种是老王卖瓜哦，没有在自卖自夸的。那最后一件事哦，这个资策会我也觉得很荒唐。他说高虹安没有事先报备或说明去攻读美国学位，就职场伦理而言是有问题的。啊，你资策会是这样子哦。没有报备也没说明，然后就让高虹安去， 然后就没事了， 然后就没事了，然后还每天请款，然后每个月请款，然后飞机票你还可以用，这是资策会是不是？ 而且他没有潜力， 对， 他有特别那个卓正宏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潜力 过，那就更荒唐了嘛！一没有潜力，二没报备，三没说明。 当时执行长不是现在这一个了， 我不管，我就讲资策会嘛，好不好？一没潜力，二没事先报备。三没说明，然后呢，你就去了美国念书，然后每个月照样汇款到薪水到户头里面哦。 对。 然后差旅费我还申报哦。嗯。然后机票我还报。 对啊，这么好的事。 这 只有两个可能哦。 已经是慈善机构了。 只有两个可能哦。嗯。资策会我搞错哦，他可是慈济哦，我搞错哦。 慈济也不会这样。 哦、比慈济还更慈济。 慈济也要单据好不好？ 好，第二件事情，里面有黑幕嘛？嗯。有我们不知道的力量在里面嘛？嗯。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嘛。所以我觉得你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卓正宏，你要讲清楚，难道是这个黑幕你也不敢得罪吗？还是说你至今没有搞清楚漏洞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好，我们要请教静平哥，因为现在网络上呢开始出现了很多标题，高虹安是翁启慧吗？那这个到底风向哪里来的呢？原来是高虹安这篇脸书，好，到这边写着，这几天很多台湾人呢都期待翁启慧前院长能够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过去绿营一代翻出翁启慧前院长的例子，强调政界不要为了选举毁了产业。那现在民进党又在做些什么呢？好，你突然呢要来这个酸民进党，结果突然提出了翁启慧，更甚者是在脸书上面 po 文的之前呢，网络上居然就开始有留言哦，带出这样的风向，说哎呀，高虹安这件事情就像是翁启慧一样，所以你不觉得里面有点怪怪的吗？ 高虹安现在我觉得他的空战的确是很厉害，厉害到犀利的程度，会有让人家觉得有点那种感觉上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咄咄逼人到那种你想逼死谁啊。那刚刚讲这个翁启慧，我等一下再说。现在就是讲另外一个这个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的这个沈荣清啊，他在昨天10月5号的时候，其实有在脸书上发文，为什么呢？其实，在沈荣清的这个脸书上，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后，他后来他就在他的脸书下方有一段他的留言，他的这个留言是质疑这个对方在他的脸书上面 po 这个东西，然后就在讲说，为什么你在这个高虹安脸书发一个小时之前，相同的论调和相同的这个事情，以及有一些文件，你就可以出现在这个沈荣清的这个脸书上，他觉得很讶异， 对， 所以他怀疑说这个应该是你高虹安 消息吗？ 可能是内部的人才有这种状况，比如说像我的话，我一定是我的助理有我的文件嘛，有我的说法嘛，吃到我的口水啊，一定是我这样统一口径这样子说法，所以我要求我的助理，然后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网军，然后在网络上这样出去，然后再透过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真的有真的账号也好，假的账号也好，水军也好，或者是友军也好，然后不断的这个散播出去。那其中这一个呢，他特别提出来，沈荣清特别提出来说，是在高虹安在脸书他自己的官网，他自己的官方脸书，他自己正式 po 文一个小时之前，相关的文件相关的东西就已经 po 出来了，而且比高虹安还快，他的速度他的反应。当然我们现在讲网络的反应是要讲究那个不能有时差的，要讲究快速效应。然后快速的反应呢，再让沈荣清他抓到了，就觉得很压抑。他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除非不应该不可能是高虹安本人， 但你高鸿安的小编、高鸿安的助理、高鸿安的团队，还是红卫兵，感觉上整容清这一篇po文，他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他也觉得有点诡异，就是难道高鸿安你的幕僚和你的团队整天吃饱没事干，在网络上到处去寻吗？就是红卫兵出巡，生人勿近，是不是这样？嗯、网络上我们就要开始就是这个纷纷走避。哦，看到红卫兵来了，我怎么知道下一秒红卫兵会被到我的脸书去这个洗版去攻击？也可能我讲完之后上完节目， 可能现在接下来就 会，可能现在没时差，这个一分钟之后34分钟， 你讲完话已经3万折了 啊、哦！好，也好啦，我觉得脸书现在都会计算这个流量的啦哈，没关系，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到处去寻？我觉得这样寻的话也没差。你如果是要寻对你不利的事情、不利的这个负面的一些状况的话。那你要去澄清，你要去回应，那就算了。如果你是把它当成一种攻击的这个跳板，或是攻击的前沿发起线，然后不断的在还没有看到人家po文有对你有什么不利的时候，然后你就突然而然的就好像丢一个炸弹丢到人家的这个网页上面，或丢到人家的这个脸书的空间，然后就跟人家讲什么一大堆五四三的，那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出击是蛮恐怖的。所以就是让我刚刚讲的，让我会觉得一般的这个网络就是靠键盘的。会让他觉得受不了。 对， 你用这种方式，你到处去寻，你是在干嘛？寻你的地盘，人家是寻潜水、寻残罪啊，你是在寻地盘，寻有没有人在攻击你，有没有什么负面言论要去澄清？有时候过与不及都不行。好，刚刚其实正好有提到说，这个像翁启慧博士、翁启慧教授，他至少是中研院的前院长。 对， 然后呢，他的学术成就没有人去怀疑，尤其是这两天，本来希望说台湾人终于有一个在这个李远哲之后啦，然后台湾人又有一个这个自己我们的本土的学者，又可以直接得诺贝尔化学奖。那当然他如果有这个奖，肯定是最好。没有这个奖没有关系，我觉得他在国际间本来就有他的这个极高的声誉。只是我如果是高鸿安，我不会用这个叉叉比鸡腿，然后自己脸皮厚到这种程度，然后比说我是翁启慧第二，我是翁启慧 2.0, 我是女版翁启慧吗？我觉得我听了会很想吐。真的会还好我中午没吃饭。要不然我觉得这个那会听到这个我觉得莫名其妙啊。你虽然一个女生年轻，然后有爆发力，有冲劲，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这个，但是至少我觉得在功利主义当到了这个状况，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呢，你是属于符合现代我们一般在讲说一般人这样的这个状况，要跳槽然后也是无时差，然后要转换你的这个工作环境也是无时差，然后用支撑回的资源也是用好用满，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之前在节目讨论过很多次，说在业界的一个潜规则，我们在讲说民间企业私领域都没关系，你都会这样做，但一旦你曾经有这样的心态跟经历的时候，你跳到了公部门，你要寻求公职的历练的时候，你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一定会被检验。因为私领域民间企业跟公部门会不一样。你过去在私人企业民间企业人家不会讲你啊，顶多是上个企业对你下一个企业如果他有意见，以前老板可能在圈内会传开说哎呀我的风评不好，传到了阿晃的这个下一个我的老板中年晃，可能会跟这个王瑞德哪次碰到的时候，这两个老板就哎黄敬敏现在跳槽了，你要小心他可能以前怎样怎样怎样，在我们这边就如果我的风评不好，可能在业界会传开，这个企业界会这样子对他自己有问题，但是你今天到公部门就是全民在检验你，所以你当你把自己拿出来放到想要跟翁启慧同一个档次的时候，我会跟高鸿安跟他的幕僚团队讲 No, 这是不同档次了，你们差很多好不好，起码年纪上和资历上和经验上差很多，再加上翁启慧刚讲我也不再赘述了，翁启慧他做的事情还有他赔的钱，他至少赔钱，他卖房子， 对， 高鸿安你呢，把你5岁那一台的某店卖掉了吗？还是把你家的那个第一台的电脑卖掉了吗？还是靠你爸爸去帮你赔的钱？没有，当你吃干了抹净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招叫什么，不但是假狼告稿，还叫做得了便宜还卖乖。 好，所以有的时候呢，美化之力不可以美化过头，包括之前呢高鸿安就说自己去矽谷创业，但现在有网友踢爆说什么是去创业吗？当时你是暑假实习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开始上一船，旁边有铁枝。 海巡艇靠近越界捕鱼的中国籍渔船准备登船检查，没想到这艘船伸出又长又尖的铁杆阻止海巡人员靠近，海巡艇只好赶紧绕到后方登船。缓缓拉起铁杆，这就是中国渔船狡猾的装备。过去在澎湖花屿外海曾逮到这艘铁壳船，但加装铁杆的渔船也时不时在澎湖海域现身。 海平面上一艘艘渔船正在进行捕捞作业，这些全是违法中国渔船，而且如今铁杆还成了普遍性装备。就有渔民发现许多中国渔船武装升级，两侧铁杆数量增加，长度也加长到3到5公尺，增加海巡跳船登检危险性。海巡艇只能尽可能从船尾避开铁杆，强靠登检。 将采取强靠船尾的方式，避开两侧铁杆，以优势警力强制带岸，并加重财阀或延长留置天数。 中国渔船加装尖锐铁杆，摆明要破坏台湾海巡船体，让人员不敢靠近。不过目前铁壳船都在禁制海域外作业，相当小心。海巡署也在巡防艇加装碰电，更要拟定对策，遏制中国渔船的恶霸行为。三立新闻温婉瑜、蔡永恩澎湖采访报道。 泰国行人曝光是因为国安局内斗的关系吗？还是中共的认知作战呢？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国安局长备询，好久不见的陈明通面对大批媒体接连提问，不发一语。 会不会觉得被林志坚反咬一口？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好不容易一路挤进委员会，从论文争议到泰国行程遭曝光，陈明通首度露面，在野党立委磨刀霍霍，执政党立委则见招拆招。前三棒都是机密会议，赵伟要求清场，不过换成国民党立委质询陈明通，两大议题直球对决。 由于这个角色的关系，我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可是很可惜，你既是陈局长又是陈教授，两个身份都是你。 但是据了解，陈教授已经于日前在律师的陪同下，向台大社科院调查小组做出完整的说明。 局长，你最近也真的出了太多风头了啦，媒体关注度非常高了哈， 为我所愿。 被问到论文争议，陈明通以备询的角色不适合回答带过。在野党立委干脆猛攻，泰国行程曝光是否有国安疑虑？ 你刚才有说是因为泰国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一种认知作战 啊，又是认知作战， 这很清楚，因为他最早的时候在一个临时设立的网站里面去弄这个讯息，这个很清楚，跟过去中共的手法是很接近的啦。有时候，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天其实都在奋战呐。 你现在能不能接下来披露一下中共的高官的行踪？啊，你搞我，我也搞你。 我也你不要这样为难我。 国安局长行程曝光，陈明通直言是认知作战，久违的被询，蓝营出招，绿营反制，互有攻防。三立新闻林凯洲、汪文轩 SNG 小组台北报道。 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论文抄袭风波尚未平息，自测会执行长朱正宏曾发声明表示，学术用途无授权问题，但五号质询时改口，不排除提告，因为论文高达八成雷同。 测会确实也承受了来自于民进党党团的非常莫大的压力。 真的 空战。 好，高虹安现在呢，在脸书上面自比翁喜慧之外呢，还被踢爆喽。还记得面试郭台铭这本书吗？好，这个高虹安在里面呢写的资历非常漂亮，写说什么呢？我第一份工作在资策会，紧接着就去美国念书了，到矽谷工作创业。啊，你有到矽谷工作创业过？大家说你那哈搞啦。好，结果没有想到有个网友说，哎，没有，这只是暑期实习而已。哇，暑期实习跟创业一样吗？正好。 我觉得，因为他是这样写啊，矽谷工作，然后创业，导播带大一点。那这种写法会让你觉得他是在矽谷工作后去创，在矽谷创业。 哎、欸，在矽谷创业那很难。 他应该是矽谷工作台湾创业吧？就是这种写法，像台大硕士一样，就是我在台大，但是那我有念台大，也有念硕士，然后我学历是台大硕士。还有留美国硕士，我有在美国念书，然后念硕士。他这个东西其实当然都是会被人家检验的。为什么会被人家检验？因为高虹安其实自己有英文的履历，这个英文履历其实有被人家挖出来，就是说他曾经在矽谷是做这个产品工程师的 intern， 那这个 intern 就实习生啊，实习生实习时间多久呢？2014年6月到2014年7月哦，坦白讲，我的就是暑假暑期实习啦。那这个暑期实习呢，一般人真的不太会写到书里面，或者是拿来这个，不管是选举的时候讲，或者是说在求职的时候讲。因为我自己大学也有实习过，我在高铁局实习过，高铁局也有这个工程单位，我去实习过2个月。 可是我在里面我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是刚刚讲这题我才想到，哎、欸，我大学好像也有实习过两个月。 你应该选你参与高铁工程啊， 那时候确实，那时候确实是高铁工程啊，而且我在机电部门啊，然后我里面旁边同事都硕博士，我那一刻我终于觉得台湾空军怎么那么强，每天早上看的是全英文的论文哦，嗯，可是平时我在里面是整理图书馆的啊，我是负责把书本归档的啊， 你是高铁顾问中心 啊，对啊，那我也可以写啊，我在这个高铁这个参与高铁设计，也没有错，有参与啊。他们看完的论文都是由我负责放在图书馆上架上，其实好像20000多吧。那我坦白讲，我没有讲正经事，我压根的忘记有这件事哎、欸，我是刚刚才想起来的。可我不会写在里面嘛？ 对，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真的参与其中嘛。嗯，我只是负责图书归档。同理可证，这两个月哦，你真的不太能参与什么啦。或许会有一些简单的企划， 对， 或许会有简单的 project， 可是他真的不太可能负责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大计划。嗯，因为我们一般哦，在科学园区或科技业。看一个人的履历，一定会问他：你有负责过什么 project？ 嗯，那这个 project 一定不是说参与过，好、哦、负责图书归档这种，你要从头到尾。然后有参与过什么 project 后，就会问，在这个 project 里面，你面临到什么样的大困难？嗯，然后你怎么解决？嗯、哦，面试大家 SOP 都是这样，一定会问你参与过什么大计划，计划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什么大问题，然后你怎么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当你不断的去行塑你过去。我在美国念博士，在矽谷等等的时候都 OK， 可是当你遇到现在这种风浪的时候，大家就会检验你嘛。嗯，尤其是你看，很多人讲说，他想说他拿到这个年薪300万的工，这个他说嘛，高虹安曾经在实习中拿到年薪300万台币的矽谷工作机会。可问题是你工作两个月，你怎么知道你的年薪是300万台币？ 要谈嘛，对不对？ 不是，他是把他实薪换算成年薪。你懂为什么？因为 intern 不可能谈年薪。 对， intern 一定是实薪。 intern 实习生一定谈实薪。 所以这一本应该是如何学履历的最佳范本喽。 对，这可以拿到这个111人力银行演讲，哦，他可能可以教大家怎么没有，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哦，你我还可以说前面说到矽谷工作创业这个东西是断句的问题。可你在矽谷两个月不可能拿三百万的工作机会，哦，除非有种例外，或许我不知道。当时他工作两个月之后，主管觉得太好了，我给你个 offer， 300万年薪，嗯，叫你不要念博士哦。那高寒你也可以澄清啊，这当然都是他的权利。我只是说单纯就这样看的话，嗯，intern 两个月不太可能拿到300万的薪水，因为他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在算钱的，他只是把这两个月的时薪。换算成如果我工作满12个月，我可以拿300万台币。当然有可能是有例外，就是说这个主管觉得他太优秀，真的不挖不行，给他300万的 offer 也是有可能。但我只是这样讲啊，怕热就不要进厨房，进厨房就一定会热，嗯，这些检验本来就是选举必经的过程。 好，但是美化过了头，是不是就变成碰轰呢？高虹安呢现在就说，欸，我当时有得奖啊，还记得前副总统陈建仁还有颁奖给我吗？结果现在爆出来了，当时呢这个资策会推荐函连官印都没有，欸，所以这份推荐函到底打哪来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穿着制服的橘高校同学，有人打鼓，有人吹奏，随着音乐摆动，各种乐器逐一增加，旋律一层一层往上叠加。舞蹈活泼生动，整齐划一，满满青春活力。演奏同学还能跟着起舞，所有人笑容满面。多次拿下日本管乐金奖，有橘色恶魔之称的日本橘高校吹奏乐部来台下榻圆山大饭店，上午进行快闪表演，短短5分钟，民众印象深刻。 他们的那个动作啊，一起动作都很整齐，然后他们很有活力。不像我们一般人说都没有那个活力，他们的活力充足，然后表演得很棒，尤其是那个打鼓的，打大鼓的那个，他的神情什么的表演方式真的很棒，让我们第一次开眼界。 我看得很专心，所以来不及录影。 会展结束，民众和同学热情打招呼，走出户外大合照。原本还飘着小雨，但天公作美，表演到一半就放晴，给菊高校一个好天气拍照，大家开心笑得灿烂。 菊高校来的学生呢，一共是88位，那其中只有一位来过台湾，甚至有很多的都没有出过国，所以他们这次能够来到台湾，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新鲜。那像昨天在这个圆山饭店的这个看台上面，看到整个台北市夜景，都非常的兴奋。 首次来台就准备在国庆当天登上演出舞台，菊高校的吹奏乐部表演祝贺台湾，也展现出台日双方友好交情。三立新闻郭胜雄为台北采访报道。 嘉义最新景点欧式城堡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看看大门前人手一机，大家左拍右拍，想要拍下整座城堡，有人退一点再退一点，结果不小心就退到了马路上，跨到中央分隔道。 那面积那么大，你要退到那边才有办法拍 啊， 所以站在这边没有办法 跑进去的， 所以要跑到安全岛上面， 跑到对面去。 叫你等下等下去吧。 阿伯光脚来照来这安全岛。 我出去阿伯光脚。 看一百多也要。 哎呀，你老要规身，你老管，你老光脚就免到来家。 和城堡相距两个车道的分隔岛成了最夯拍照点，但是就有驾驶反应，要拍全景的游客马路上乱闯真的很危险，甚至有人直接把车给停在大门口，大拉拉的摆姿态。工作人员赶紧贴上了告示，这边是加强取缔路段，请勿停车。 家里安全岛宾馆。 客人尽量往公有停车场的方向去走，这样十分钟都会有接驳车在各个的公有停车场上面接。 新开幕的欧式城堡现在是营运，得透过预约才能入园参观，但是抢拍照的人多，造成了路边违停，甚至就在马路中间拍照的问题。警方提醒，乱停车违规罚单最重1200，游客千万别为了美照跟荷包过不去。三立新闻廖国雄、朱雨荣嘉义报道。 寒冬内墙面上突然出现不明涂鸦，以黑色喷漆喷上图案，一片白色寒冻，这涂鸦格外明显，也影响市容。民众看到后赶紧报警，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到一名陌生男子在半夜骑着机车出现，他是20岁的黄姓男子。正月6号凌晨，他骑着机车穿着黑衣黑裤，深夜现身。 好，但现在呢，高鸿安的论文呢被资策会认证是涉嫌抄袭，而且高达80%。那高鸿安现在也说呢，哦，我当时呢很厉害啊，有拿过很多奖啊，当时呢前副总统陈建仁又颁奖给我啊。现在高鸿安就讲说什么呢？哎呀，没选是想，有选就是罪吗？那要请教晃哥哦，因为呢现在高鸿安一直说，哦，我在资策会的时候拿过很多奖嘛，政府又颁奖给我，我很厉害，但爆出来，好，这个资策会的推荐书能当证明吗？ 好，首先齁，谁颁奖给你，就是担任一个颁奖者，他不能为所有从他手上颁出去奖项那个得奖人往后的这一辈子的行为负责。好，也没有办法往在他前半辈子的行为负责，因为颁奖者他就是获邀，然后我就是来颁奖嘛。好，以后难道我们要求颁奖者要去调查所有的受奖者的身家八代嘛？好，所以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件事情齁，高鸿安有没有得奖是一回事，得奖表示他在某个领域的确是得到肯定，但是呢这张是昨天他自己拿出来的东西，上面写一个申请项目啊，就是第五届国家产业创新奖。好，这张是看起来就是一个用一般的文书处理软体打字然后列印出来的东西。好，我先不去质疑它的真假，但是我请高鸿安做一件事情，我先认为啊，我假装认为好了，这是一个申请，就是资策会觉得说，诶，你表现还不错，我帮你申请这个奖项，这是申请的理由跟内容。然后呢，照理说一般来讲，不管公家或私人机关齁，他要报名任何奖项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官房，一定要有公司的私人机关就公司义嘛，公家机关就官房嘛。那资策会就算不是公家机关，但好歹也有资策会的印章吧，要不然他对外行文如何证明我是资策会嘛，对不对？就像我们每年会有所谓的金钟奖，三立在去报名的时候也会有盖公司大义嘛，这是必然。然后所以我假设齁，他还有一张可能是公文封面有盖公司大印，但高鸿安没有拿出来齁，如果有的话麻烦你补一下，你看我对你够好够善意了吧。但是接下来我要讲重点，他用这一句来证明说他出国读书有跟资策会报备，这一句叫什么呢？说本会国际人才培育申请本会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前往美国新兴纳提大学修读机械工程博士齁。好， 他用这一句话来证明说，哦，没有，我高虹安是有报备哦。第一，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105年，也就是2016年。高虹安2016年虽然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因为他论文还没写完，但是很抱歉，他那两年的学分已经全部修完了，他那个人已经回来了。所以也就是说，第一个状况，他去念完两年书回来之后才跟资策会讲，我跟你讲哦，我修完博士学位学分了哦，好，先斩后奏。再来，这一句话只证明了高虹安有去读博士学位，没有办法证明他出国去读博士事前有得到资策会长官的同意。好，这句话说有申请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高虹安有没有申请？有哦，他有在那个四个学期里面，他其中有一个学期有半年是有申请的，但是其他的400多天那公假他是没有申请，他只有100多天。记不记得他公假547天他只有110几天有申请，其他400多天是完全没有申请的。所以不要玩诡辩，不要以偏概全。你有没有申请？高虹安说有啊，我有申请。但是你只申请了100多天，但是你公假请了547天，而且这期间你领全薪。所以其实很简单，我相信以资策会这样的单位，任何的申请一定有公文。那也不过是2012年的事情，到现在也不过10年前。你高虹安，就算你公文不在，资策会公文也在。可是为什么昨天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在立委在问他说有没有申请，有没有报备？没有。那表示没有公文嘛，有公文一定找得到嘛。即使纸本的不在了，电子公文档也还在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凹的。高虹安，你就是你的论文有没有抄袭，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资策会这部分，你就是不折不扣的薪水小偷，因为你拿着资策会薪水，然后到美国去念自己的博士，然后回来之后呢，马上到鸿海去上班。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这件事情，你光靠你的红卫兵到处去出征没有用。因为你讲不清楚就是讲不清楚。 好，让大家说呢，高虹安也就是讲不清楚，那你应该要站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吧。很多的行程，很多记者在等你啊，但大家很纳闷说，奇怪，昨天下午原本有这个行程，那你人怎么不见了呢？好，结果呢，取消行程之后，主办单位又说没有这个行程，到底怎么回事呢？马上回来。好，怎么会这样子呢？昨天下午呢，高虹安本来说有一个手工香皂的行程，那后来呢临时喊咖，但没有想到主办单位现在说根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高虹安要去，这个是行程没瞧好吗？还是怎么样呢？结果高虹安在脸书上面就说他晚上要开直播，如果真的要讲清楚说明白的话，那是不是要再次站出来呢？我们带你快来看。 学员们开心大合照，前方陈列亲手制作的手工皂，这是由新竹市心理卫生协会定期举办的公益活动，时常邀请民众一同响应。高虹安在5号本来要来这里出席活动，却突然又说主办方临时取消，让他行程被喊咖，现在遭到打脸。摊开媒体群组，高虹安原定要出席5号下午的手工皂公益活动，却又在当天上午高虹安团队临时又通知不去了，理由是主办单位临时取消活动。但现在被爆出原来主办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高虹安要参加，事情也没有收到通知。 主办单位感到非常的困扰，高虹安本人或是他的团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联系主办单位，所以昨天的课程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手工皂的课程。 原来高虹安说的手工皂课程，事实上不是取消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活动。协会当天举办的是身心障碍的服务计划，没有手工皂活动，高虹安何来取消一说？ 高候选人自己的行程不应该造成主办单位的一个困扰，那甚至是自己没有联系清楚，还把责任推给市民。面对问题哦，永远不要老是采用这种态度逃避、切割，甚至卸责。 行程的安排是选举最基本的工作，一个地方事务可以看出这个团队用心的程度。对方根本不知道高委员要去哪里，还是能感觉高委员以自我为中心的风格。 是协会理事主动邀请的，当天早上临时通知取消，这根本是台湾政治史上最完整、最恐怖的造谣抹黑产业链。 对此，高虹安近半回应，确实有收到协会理事的邀请，只是主办方没沟通清楚，认为这是抹黑，只是一场公益活动，却引发话题。三立新闻庄家新闻报道。 好，我要请教慧珍姐哦。 是， 你当记者收了采访通知，你就是会去行程吗？ 当然。 怎么搞的？主办单位说，我也不晓得有这个行程，而且你要来的行程跟我们不一样。这怎么一回事啊？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夸张哎，而且他还不是一般人。如果你是一般什么小模公司啊，然后这个媒体经验不是很清楚，没有很多乱讲就算了。他这不是哎，他是民众党的市长参选人的一个市长参选人行程会搞乌龙？难道说你连这个市长参选人的这个活动都要哦都要乱弄都要乱骗，然后都还会搞乌龙的话，那我们怎么敢把整个新竹的市政交到你手上？而且我发现哦，现在刚刚那个其实也有那个报道提到，他有一个三部曲，什么三部曲？一那都丢代机哦，就会切割，再来躲起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都是别人的错哦，谢哲啊，整个是一个三部曲。怎么说呢？我们先从那个学历这件事情，当时呢，哎，大家都说啊，你是不是有抄袭的问题啊，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不是自己开记者会说，哦，我才不是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那一种的，就引发众怒之后，他就开始躲起来，躲起来之后呢，然后就不愿意出面，不站在第一线让人家问清楚，结果他跑去了另外一个媒体人的一个直播之后，然后就开始。哦，泪流满面，然后就开始好像感觉让人家觉得啊，我又是被欺负这样子。所以你看，切割躲起来都是别人错的一个三部曲。再来，你看这个也是一样。资策会呢，不是因为昨天在立法院的时候已经出面讲清楚，认为他的确实有一个不当，就应该是说他学术没有一个适用的一个学术引用，所以有侵权的一个行为。那你本来不是要正面迎战吗？你应该出面讲清楚，告诉大家说你为什么你认为你自己并没有侵权行为，结果没有，马上取消相关的活动，然后甚至是刚提到的，人家从头到尾主办单位都没给你邀请，然后办的也不是这样的活动，结果你就说啊，是主办单位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因为政治破坏，又是来切割，然后呢，又开始都是 人家昨天活动办得好好的，与植物说说话， 对啊， 也没取消啊， 从头到尾东西捏割到菜的，然后还说是又是政治破坏，所以你就发现他确实有一个这样的。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就是之前董事长开讲的这个活动， 对， 你明明是你发给人家一个相关的感谢，你发我们今天大家都是来宾，我来参加举金。的那个政论节目，结果有可能我参加完之后我发。 五号晚上九点多，脸书上一篇篇 po 文揭露桃园中立运动中心， 这只是来宾要发也是举金发啊，对不对？也是三立发，怎么可能是我被邀请的人来发呢？那你现在被人家发现说，对，就害整件事情，董事长开讲引发了大争议嘛，就是说，你对企图对人家沈慧虹政治那个人格谋杀，那如果是你办的，是不是整出戏是拎道贺串通好的？他方现在逮鸡抓雕啊，马上说，哦，没有，这是我们自工团，你看又来了，切割，然后躲起来，然后又开始卸责，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有这个选一个市长。未来是要当我们的全市的大家长的人，现在遇到事情就这样切割，而且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两个老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干脆你叫他老板出来选好了，真的是这种是没有担当，这种是完全不行。最后要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哦，就是他引发的一个相关的论文，就资策会全新，然后拿纳税人的完全个人的血液，然后出差费这个。讲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有在资策会的这一个所享有的这些福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重要是没有报备。所以现在很可怕哦，我现在其实我要认真质疑哦，当初那个高虹安在资策会里面他所有所作所为到底符不符合内部的一个相关的规范，如果说现在的现任的这个执行长说他没有报备，怎么资策会可以让一个员工在外面四五百天然后全心照理，那这个变成是一个人是故意要姑息他去纵容他，是这个人这个主管的问题，还是说事实上你们从头到尾都在就是浪费资策会的一个资源，然后谋取个人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有个很大的漏洞。不要忘记，你在这里四五百天，你人在国外吃香喝辣，然后拿资策会的钱来攻读你自己的博士学位，还不谢谢资策会。可是有一群人在 台爸帮你在那边工作，帮你负责你的一个相关的职务。所以这是整个问题，我觉得资策会真的要把过去这所有他在资策会历年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文到底有没有报备，到底他的谁核准他全新然后还到国外念书，这个东西要查清楚说明白。 好，泼脏水这三个字人人都会喊，但是呢当要被一一拿出证据检视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来讲清楚说明白呢？现在王定宇委员就用三点来分析说高虹安这件事情比林志坚还要来得更严重。为什么呢？第一个，学术论文涉嫌抄袭；第二个，当时呢报出差超过500天用的都是公堂；第三个，用纳税人的钱来攻读博士。以上客观的状况呢其实比林志坚的论文案更加严重。但要请教颜慧，我觉得更严重的是态度问题。当时林志坚呢面对争议的时候，他出来召开记者会几次了，那有像高虹安这样子立刻这个活动取消了啊，就跑回网络上面开直播吗？ 嗯，我们姑且不论论文事件的细节啦，因为论文到最后进入了非常这个很精细的一些资料的这个对比对哦，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每天这样子一直跟搞得那么清楚。但是就态度这件事来上是天差地别，差的非常多的。那林志坚市长不只是那一天那时候开了很多次记者会，然后就是给记者问到饱之外，其实他也一次都没有哭过啊，哈。那像这个高虹安委员刚刚慧珍姐就说了，他的态度他的这个 SOP 三部曲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那其实像切割的这个部分呢、啊、就非常的厉害。其实整个台湾民众党也不是只有高虹安啊，我觉得整个台湾民众党包括像高虹安的老板哦、啊、其实像柯P他自己也是切割啊，在这个董事长开讲的事情当中，他最后他就跟吴子嘉切割了啊，然后吴子嘉也切割啊，然后反正是高虹安一个人留在那里，然后高虹安也切割说他也是受邀参加的啊，那好奇怪啊，整个活动都不知道是谁办的，很奇怪。所以那个东西哦，就是一开始可能是他们有预先策划或者是谋划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到最后呢已经变成是一个乱，我觉得像一出闹剧哦。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哦，这个在这个董事长开讲那个10月1号那一场的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在新竹像我就接到这个很焦急的支持者的这个来电哦，他们的这个反应的声音就是说，哎，你看人家那个高虹安委员这么厉害哦，他们的阵营都用现在什么时代了，不要再做那些什么动员，然后吃力不讨好，然后花了很多钱啊，然后很多资源，但是又不见得能够宣传的事情，他们用少少的，然后就网络这样串联，好几十万人大家都在听，哎，啊，效果很好啊。那后来我们一看，仔细了解之后才知道。网络的人数也是可以灌水的，然后那些内容其实都可以回来重制再制转传，甚至刚刚这个金明哥说的，在网络上利用这个网军操作，在还没有正式露出内容，甚至高虹安自己都还没有讲哦，他的网军都已经先知道他要讲什么了，然后全部整个大批的输出。那像这样的手法，其实我觉得在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惯用的伎俩可能就是如此，只不过这一次透过高虹安的事件，因为他的态度实在是太糟糕了，他每次只要一出来，他的言行啊，就会忍不住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女孩子怎么会这么的不谦虚，怎么会这么的让人家觉得说，你要更进一步去了解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她后面的这些腐凿的痕迹是这么的深哦。那小到说连两个月的实习，她都会喜欢碰轰；那大到说像匪逃匪是透过她才知道的，不然本来也没有人在自己会是自己去吹嘘匪。剿匪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就看得出来说，现在在新竹其实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而且对高虹安的委员的印象其实越来越差了。那在资策会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严正的来去，我觉得要严正的呼吁高虹安委员啊，你要认真考虑请辞这件事情，因为今天的记者会其实就已经证明了用立法委员的身份跟权势来去欺压这个经济部下面的下属单位，这样子的事情，这样的事实其实正在发生。 好，所以一件事情呢演变到这样子，一顶五郎蝶攻北蔡，那到底在谁在说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好，柯文哲现在炮轰说全党加国家机器打高虹安一个人，但他忘记了吗？在这个董事长开讲里面，他才爆料说，哎呀，高虹安向这个沈慧虹向他求官。好，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因为现在林志坚就问柯文哲说，为什么你那么要欣赏也认同沈慧虹，你要攻击他呢？那难道是为了选举吗？好，柯文哲呢在昨天认了说，对啦，他有找沈慧虹，结果是为了什么呢？是挖角吗？昨天说是挖角，结果今天又说我是为了打听新竹的选情。哎呦， 怎么一直在变来变去呢？ 柯文哲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没有这个正式的应对，为什么呢？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柯建铭啊，说柯建铭在九月的时候自己讲出来。我请问大家，柯建铭自己讲出来会讲说是沈慧虹去台北市跟柯文哲求官吗？他当然不可能这样讲嘛。可是问题是，吴子嘉跟这个黄伟汉他们在打给柯文哲，那后来吴子嘉在董事长开讲，那么直接讲的那个内容是沈慧虹去求一个十二职等的参事嘛？疯了都不会这样做。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那么沈慧虹没有任何的理由跟道理嘛。沈慧虹在新竹市当一个副市长，副市长再怎么样位高权尊，每个月领的钱都比这个十二职等公安派天海闲缺的参事要好太多了嘛，钱也高嘛。我疯了吗？我们两个新竹市也好，跟台北市也好，两个首长都是在12月25号就下台的嘛。就换别的团队来当市长了嘛？那我为什么要去当你这个权圈呢？所以你说是这个过完年了以后呢，沈慧虹要去求官，完全不合逻辑。好，重点来了，柯文哲不管他打电话给他的人是黄伟汉还是这个吴子嘉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跟你在电话里面跟人家怎么讲的嘛？当柯文哲在接媒体专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我记错了，我就知道说吴子嘉的新闻来源一定是他，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讲一句说我记错了，你干嘛自己心虚嘛，做贼心虚才会说我记错，又没有人问你，又没有人问说是你讲的嘛，那你请问你记错了，你记错多少东西？除了时间记错整整一年多，明明是去年1月3号你说是今年过完年之外，你还记错什么东西？总共林正英讲出来是4次，对不对？前两次吃蔡壁如，那么要这个等于说沈慧虹来台北市2016、2017要接交通局长嘛，然后紧接而来才有另外去年1月3号说要找他来，就搞了半天是要来问这个新竹的选情嘛，然后还说沈慧虹很难挖，然后紧接而来是今年3月的时候，黄珊珊才打电话跟沈慧虹讲那个所谓十二职等。好，重点来了，吴子嘉还跟另外一个人求证过，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你，现在先告吴子嘉，对不对？柯文哲讲什么？柯文哲如果在电话里面有讲说他是来求官的，连柯文哲都是被告。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他散播谣言，你知道吗？他就是整个谣言散播的整个始作俑者。如果他真的是他讲的，他有讲这句话，他就是被告。 那沈慧虹应该也要去告柯文哲。 当然，对啊。但是柯文哲就是现在当然的证人。柯文哲之外跟另外一个求证的人就是证人嘛。还有是谁跟他们讲的吗？是谁跟他们讲的？那就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那个人的新闻来源给讲出来咯。哦，那一定有人在操作这件事情。告诉各位啦，柯文哲每次都有被害妄想症，都说是民进党党中央，中央厨房制造话题啊，然后呢啊交给制作单位，然后呢我们这些名嘴就配合他，晚上这轮节目就 K 他，这个叫一条龙。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叫做抹黑一条龙。你可以发现有人故意要行塑，要毁掉那么沈慧虹的人设，说行塑成他是一个要来求官，他对新竹对的根本不忠，那么他想尽办法要找自己的后路的人，然后用一个伪造的东西啊，然后呢再用这种方式出来，最后呢推卸责任，代志都掉到没狗啊公啊，我记错了，你以为你说你去小便你记错了你就没有刑责吗？你错了，这件事情最严重的情况之下还可能让那么柯文哲因为这样子被褫夺公权，连总统嘛没准备算 了。好，所以为了选举呢，有人刻意来放消息吗？我们要请教静平哥哦，因为林志坚就说，那柯文哲你为什么要为选举说谎呢？你明明很欣赏沈慧虹啊，结果呢被拒绝之后，你现在又开始说你是为了打听新竹的选情，但是吴子嘉就给你在节目上面说出来了。好，他说讲白了一点嘛，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在台北市政府的老交情在拜托嘛，我们也是喜欢这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没有？我们这个人挺兄弟，没有想到现在兄弟怎么了呢？ 林志坚讲出来那个柯P的他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不会去讲说诚信或者是爆料的人，那另外一个是习惯乱爆料，然后却不会去管人家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可信的，所以事后在那边两边踢来踢去，推互相推，推来推去。我在这一次的事件，我只有歪楼到被他想被那个吴子嘉想到说。他说柯文哲后来跟他讲说，他因为那时候他在上厕所尿尿， 对， 所以讲错了，所以这个事情是让陈文柯P吓到闪尿，还是说他真的是在那个 吓到闪尿？ 对啊，闪尿是怎么样？我是 静平，你讲的好有画面哦。 因为吴子嘉在节目上讲的时候，他讲柯P那个拿把这个特P当理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幕啊，就然后不知道啦，为什么这个跟柯P上厕所有关，还蛮恶心的。那他自己讲的，所以。 我觉得吴子嘉后来他想要把责任又推给那个黄伟汉， 对， 他说是因为他们去南下新竹，在车上一起打电话，然后当然电话有这个。照郑浩的说法是说他们有开扩音，然后他还说黄那个吴子嘉还在节目上讲说黄伟汉是一个那个很小心的记者，很会查证。我知道我认识的伟汉也是的确会做很多的查证动作跟功夫的，因为当时吴子嘉转述说黄伟汉就跟这个吴子嘉说，哎，董事长这个一定要查证，这个很小心哦，这个不能乱讲哦。好，照黄伟汉已经提醒你了，不能乱讲哦，要很小心哦。然后所以他还是叫这个黄伟汉说，他后来他就说是黄伟汉帮他打电话，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自己就闪了这个打电话的责任吗？一个是闪尿，一个是闪责任。那你们两个在闪什么？所以他把责任推给黄伟汉，然后说黄伟汉有打电话有查证，而且在车上有开扩音的话，那大家都听到了，然后不管时间点是指去今年年初还是指去年，反正那个状况跟场景你大概就讲错了嘛。讲错了之后呢，那你把整个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把张飞跟岳飞的情节朝代斗在一起的，所以把去年跟今年斗在一起，然后把那个打电话那个柯P想要问他，虽然柯P现在一切都把他推给说，哎呀，其实我不是要找他，也不是要挖角他，我是要问他这个军情的，问他情报的内容。拜托啊，你把沈慧虹当情报员啊，他是卧底在林志坚那边，然后长期的，还是说是怎么样？你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理由讲出来呢？所以。我觉得很瞎，因为到后面你会听到那个理由光怪陆离，从一开始叫黄伟汉打电话，黄伟汉打了，然后这个吴子嘉之后他又打了，然后查证了，柯P也的确接了电话，到了晚上回家才跟他又联络说，哦对不起，那时候他在上厕所尿尿，所以他不知道那个是那个时间点，他记错，他回去翻行程是啊，原来是去年的，哦，这样子一推四五六就可以这个随便说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原来现在的爆料都可以这么速食不经查证，然后。他的查证是别人查证，不是他本人查证。然后就算是在车上一起坐同一台车，然后开着扩音，然后大家都听到，这也叫查证。那请问你柯P知不知道，这个在车上有黄伟汉、有吴子嘉、有还有包括开车的司机，还有谁谁谁，还有甚至朱雪恒，全部都在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疑问。然后后面柯P又说：“哦，他问我的，我是被动这样讲出来。可是，一开始如果你没有讲这些事情出去的话，他怎么会知道？又反过去问你呢？你现在推给台北市的老交情，我觉得都是他的这个插话，都是他自己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江湖上，意思就是说，人在江湖走啊，哪有不挨刀的啊？这个人在江湖飘啊，都一定要这样子碰到这种场面，那是你好不好？但是夜路走多了，当你这种状况，我觉得他事后在节目上的说法，跟他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这个说法，我完全是看到了他在法庭上感觉就是有一种要切割的那个状况已经雏形出来了。 好，但是不是因为吴子嘉这件事情真的已经演变太剧烈了呢？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因为包括柯文哲、包括黄珊珊今天都说了，国家机器打高虹安一个人，欸，又跑过来说资策会改口了，好像就忘记了沈慧虹求官这个抹黑这件事哦。 我跟你讲哦，其实整个那个柯P设计沈慧虹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非常恐怖，他很像一个恐怖情人。什么意思呢？一开始他是非常认可沈慧虹，所以想要找他来台北市府工作，有一点像是我很喜欢你，我虽然是已经结婚的人了，但是我很喜欢你，所以我一直追求你。结果没想到这个沈慧虹言辞拒绝啊，而且沈慧虹对于要奉献。新竹这边部分是非常坚定的，就西丢哎，他没有要被柯P给拐跑。没想到你追求不成，结果你现在避名说是沈慧虹来勾引你的，某一种程度变成这样哦，是你先要人家来帮你工作，结果人家拒绝你之后，你现在竟然被抓，刚你那个你在 OA， 然后就硬说是沈慧虹主动来求官，这不仅是对沈慧虹的人格的一个抹煞，第二件事情，你知道他多可怕吗？为什么吴子嘉董事长这么生气？就我所知，他其实是一个爆料的文，应该是不是爆料的文，白纸黑字里面有写清楚时间。后来他们认为这有点疑虑，所以才打电话跟柯P求证。那董事长私底下可能也有讲过啊，就聊天讲到说，这是他们的人给的。那他们的人给的是，我是没有问他们是谁啦，他们的人的给的白纸黑字的东西，你们去 double confirm， 你现在 confirm 出来，然后你不管是谁去求证的，你柯文哲嘴巴讲出来的就是说，对，我们有会过面，那 不是就等于是其实你们是设计了这个局吗？设计了这个局之后，结果后来沈慧虹马上提告，而且沈慧虹马上就说没有这件事，董事长才发现说，哎呀，我被柯文哲给卖了。那当到底他们真的是不是单纯被卖了，还是中间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当然是他们两个人才会两三个人才会知道。但这很有意思哦，谁给的那个东西？然后柯文哲一开始语焉不详，到最后现在才改口说啊，真的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一个设局，而设局全部就是要把沈慧虹这样子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把他变成是一个啊，立德席那个要来求官。所以我觉得光从这件事情上，柯P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这个其实是大家要非常仔细小心的。 好，谁可以救高虹安呢？应该只有高虹安自己了，因为必须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但是谁可以救张善政呢？现在说那个男人可以来救张善政吗？因为呢韩国瑜说要来帮张善政来站台吗？好，我们要请教焕哥，张善政说在筹备北台湾联合造势，另外有邀韩国瑜来站台。那最近呢大家真的又想要蹭一下韩流了吗？国民党里面很多人都想要这样蹭。好，就连这个以前搭档要来选，结果没有想到失败GG了嘛。好，现在呢因为佛系选战呢太难打了，就幕僚啊张善政幕僚跟他讲说，那么你学一下韩国瑜好了好不好。好，张善政苦笑说我学不来，但最近有一些话诶其实越来越像韩国瑜的感觉咯。但是韩国瑜出来到底有用吗？连韩国瑜都说咯，他也不晓得他自己出来到底是补药还是泻药呢。 就张善政如果需要韩国瑜或者韩国瑜去帮张善政，我觉得也算是有情有义嘛，因为毕竟2020年两个人搭档过嘛， 彩虹林是不是？ 对，而且两个一个正副总统就好歹打过美好的一仗嘛，就先不论输赢嘛，但是我觉得韩国瑜这个效应齁，当然站在我们做节目的立场，当然希望韩国瑜每天都出来，因为有总是有讲不完的话题嘛，对不对齁。但是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可能要一线是个别评估，因为其实韩国瑜的效应，也就是韩国瑜的影响，会吸引哪些人，会巩固哪些人，会吓跑哪些人，其实因为经过从18到20，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简单来讲，他会把中间选民吓跑，但是对于巩固深蓝是有效的。嗯，好，那如果基于这种情况，那以桃园来讲，桃园目前看起来，如果依照最近我们看到所有的民调综合来判断了齁，当然国民党自己做的民调是说张善政还是领先了齁。那如果张善政还是领先的话，那就不需要韩国瑜了，因为你只会造成伤害，你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嗯，好，我就假设现在两个人民调是大概平手五五坡的局面。好，五五坡的局面你就要去看哦，因为我看交叉分析，其实张善政对于蓝营的选票的巩固凝聚力其实是很强的，他其实蛮强的哦，所以这个时候需不需要韩国瑜来我就不知道了。那就当然他们自己选过，不过呢我觉得倒也不是说谁想请韩国瑜来，是韩国瑜想去哪些地方。简单或讲得更白一点，韩国瑜要重出江湖了啦，所以干嘛没事要出个年历？没事干嘛出年历？ 他不是说要看大家选票上面的答案他还决定要不要重返政坛吗？ 不是， 确定了吗？ 他都已经要出年历了，你觉得他还需要看选票上的答案吗？选票上没有韩国瑜，那，怎么会选？你从选票哪里看答案？请问谁的选票等于韩国瑜？拜托你讲，因为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打一个口号，支持某某就是支持韩国瑜。 啊，他现在复出也没有他的位置啊。 他现在就是到处去浮选啊，到处去浮选之后，如果当选的人够多，他当然就有底气，就有声量啊。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是准备要复出了，因为你看他最近几个动作嘛，又出年历，出年历什么目的？凝聚人气嘛。而当时他去王宏威那边签一罐酒，签了名卖了20万，其实那是牛刀小事，这证明什么？证明韩国瑜在韩粉或者说某些深蓝族群的心目中，其实他的那个影响力，他们的热情是还在，要不然一瓶酒怎么会卖到20万？因为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子子还在这边节目中有讲，他说当时王宏威上次选的时候是蒋万安去一件夹克签名只卖10万呢，虽然没有错啦，酒的单价可能比夹克贵一点了，但是黑马差心追嘛，所以那个是韩国瑜那个牛刀小事证明说， 至少我在这个选区里面，在台北市松山新营这个选区里面，我还是有人可以支持我，我的热情还对我的热情还在嘛。 嗯， 那他当然牛刀小试第一战成功之后，接着当然就会全国到处走透透去浮选啊。所以不管是张善政也好，听说林根仁阵营好像也想请韩国瑜去站台嘛。 嗯， 而且这里面还牵涉到背后一个更复杂的因素，就是2024年国民党总统初选的角力现在已经在开始了嘛。侯友宜、韩国瑜、朱立伦嘛，三个人已经在开始的角力，利用今年的浮选已经开始在角力了嘛。包括有没有人想要透过支持高虹安拉拢郭台铭，然后希望挡住侯友宜跟韩国瑜。 嗯， 因为拉拢郭台铭拉进来的话，侯友宜跟韩国瑜看到郭台铭大概就会再三考虑。那最后郭台铭会不会选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他除了今年的浮选之外，还有后面背后隐藏更大的目的、更复杂的政治，这个盘根错节的尔虞我诈，其实是在2024的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了。 好，那当然呢，韩国瑜现在出年历了，先放到网络上来试水温嘛。那现在呢，当然第一棒就打出来说啊，在博客来啊哪边卖多好多好多好。但重点来了，他的试水温会让有一些人很喜欢，但会有一些人很害怕。我们要请教静平哥，因为包括呢，郑云鹏幕僚就说我没有抵抗韩流的郑文灿啊，但是韩国瑜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动作还蛮多的哦。好，钢铁韩粉很热，但是中间选民动，这可能是一个双面刃吗？包括大家说好，昨天将军就讲了，这个有分北桃园跟南桃园嘛，这个大家可能喜欢的程度不一样。那就您的观察，韩国瑜出来真的是补药还是泻药呢？ 韩国瑜在桃园有他一定的票房，你看在2018年的时候，他来这个桃园办的这个活动造势，然后当时在拉台的时候，其实主持人那时候就是这个俞北辰，那所以其实他可以看得到，那时候没有什么动员跟宣传，就已经到了这个两三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几乎大家都是自己，不管是在桃园市内各个区、各个这个或者外县市的一个人都跑来，就可以看到那人场是满满的。那当时陈学正在选举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真的都要靠韩国瑜的这个人气来拉台。嗯、那甚至如果他本人没到，韩国瑜的一些什么分身或唱什么夜袭，那时候跟他有关的歌，都会激起满场的这个人气的感觉。我说在当时的这个氛围，2018年韩流刚崛起的时候，那到了2019到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那其实韩国瑜所到之处，在桃园北区、在南区，我都有跟着去跑。所以当时其实我也看到，几乎他的，我觉得跟着他造势跑场在外面最好的优处、最好的优点就是真的不用宣传，你不用花钱去登广告，不用去买媒体或者是干嘛的上广播电台。 但要小心要讲错话。 对，但是真的就是很快他人就来啦。那你说小心讲错话，那就是他讲话本来就快，人快也很快，然后但是他都很简单很简易的一句话就是能够打动他的这个支持者粉丝。所以我要讲的是那个场面就是人很多。张善政当然不能跟他比啦，因为韩国瑜是那一场到2018到2019-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角。张善政后来就算跟他搭配副手，他还是我觉得不是说学不到韩国瑜的一半，甚至可能连他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嗯， 因为他的讲话、他的那个状况、他的作风、他的节奏反应，我中午才跟他在一起，他的讲话其实很短， 嗯， 就是很像我大概16年前那个时候在高雄采访那个黄俊英的时候跟他很像，真的很像黄俊英，讲话很短，然后又温温的，不会有那个就四平八稳的，就不会有那个高低起伏，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然后那他的节奏，他的骂人他也不会，你叫他真的，你说虽然你刚刚在讲说啊，他的最近火力有点，都是记者在堵麦，我看到的时候都是记者在联访问他的时候，他被动去回应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过，也包括也跟张善政本人讲，你要强一点，你要骂，你要怎样怎样， 嗯， 但我就跟大家讲，那就是不是张善政的个性，你要叫他变成韩国瑜 2.0 他也不可能，他也做不到，他也不会骂人，他连骂人那个语气都激昂不起来，所以要怎么去骂人呢？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其实做他自己，就算有人还是觉得张善政就是佛啊，等一下可能还会讲到有些企业主啊，可能甚至在募款忏悔上会觉得他这样打得那么佛，怎么会打得赢？ 对，因为现在就蓝营金主就说啊，张善政选举不够强势啊，年纪又很大，怎么这么老了还在跟人家选举？他说罗志强都比他好，这个是蓝营金主讲的，不是我讲的哦。 那个金主大概就是从头到尾就很欣赏罗志强啦，其实罗志强有他的也有他的优点，但是 我当然希望罗志强加张善政那是更好，但是这是不可能，明明就是两种不同的人设。但罗志强的强势也会得罪地方的一些人，还有一些金主也会很害怕他，就是他的路线跟他跟韩国瑜又是不同的路线，不太同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当要走向罗志强那边，但是不可能，张善政不可能变成韩国瑜或罗志强，罗志强也不可能变成这个张善政，所以金主的期待是不太可能发生在张善政的身上。那我觉得张善政今天既然是已经由他来挂帅，然后由他来这个代表。表出征这样子选法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他只要走他的路，我觉得越少犯错越好。 好，当然呢，连张善政都想说要邀请韩国瑜来站台。现在包括很多国民党的议员啊，要选的啊，都想说，哎呀，不然你来帮我讲几句话也好，你要帮我拍个影片也好，能站台来更好。好，当然呢，这是有话题性，但会不会是两面刃呢？我们要请教志深哥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候选人也只有两只手嘛，啊，一边要站谁，一边要站谁。现在国民党里面想要当母鸡的人那么多，哎呀，这个谁的手举起来就蛮尴尬的。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呢，好，这个是台湾议题中心哦做出来的这个声量表哦，从这个2022年的8月22号哦到10月2号，你看韩国瑜一出现之后，噗，来到这里了。再来是马英九、朱立伦、连胜文、洪秀柱、江启臣、郝龙斌、吴敦义。那你看朱立伦这边呢？哦，差不多是韩国瑜这边的一半啦，包括侯友宜也只讲了一句话，问到这个韩国瑜是不是要复出呢？怎么样看到韩国瑜的动作呢？他只说了大家一起努力，呵呵啊做代际。所以呢，这个韩国瑜的复出可能给国民党内部也很大的压力嘛。 是，当然韩国瑜的复出当然是一个两面刃，他本身从2018年开始这个韩流出现就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嘛。那我们分这两个部分来看，对议员来讲，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次县市议员选基本上是多席次的选举，所以他如果有韩国瑜的加持，你可以巩固部分韩粉或者是深蓝的选票，那个对议员要选举，当然他当然觉得心头会较惊嘛，因为他等于是他掌握住这个部分的情况，所以你从这里来看，你会觉得好像很多议员会可能会比较希望韩国瑜去站台，这是一个状况。可是县市长不一样，他是一对一的选举，我就拿桃园来讲好了啦，桃园的例子，当年韩流的旋风这么强，那包括那个。当时桃园是陈学圣在选，其实陈学圣一直也被认为当时很弱的这个候选人。可是当年韩流旋风那么强，郑文灿赢是这个55对40是这样的情况赢的。可是2020年韩国瑜自己出来选总统的时候，小英是70几万对50万。你换言之，你韩国瑜再怎么强，这也没有2018那时候强。2020其实是不断的往下降的，特别在桃园。为什么桃园会大家说要重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还有印象，韩国瑜被罢免的时候，大家都在想韩国瑜帮韩国瑜打下一个出路在哪里。有人又说，你要不要选台北市？其实那时候很多人讨论就是桃园市嘛。但是为什么？因为桃园本身的这个整个的族群结构，可能会认为韩国瑜是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好地方。那包括张善政一开始出来这个参选的时候，是不是国民党党内一直在传啊？这个是朱立伦跟韩国瑜见面讨论过，韩国瑜推荐的，还逼着韩国瑜出来讲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有建议，但是没有强力的推荐等等这样的耳语出现。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桃园这一局，确实韩国瑜有他的影响力在哦，但是这个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还有这个影响力，朱立伦。他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个人是打上问号的。为什么今天朱立伦他把张善政推到桃园来选，基本上他认为或者他想象的是，第一，桃园如果今天赢下来应该是我朱立伦的功劳，我天纵英明推了一个张善政来选桃园，结果桃园干掉郑文灿的这个继承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时候功劳应该记在我朱立伦身上，你韩国瑜没事跑出来搅局那到时候如果假设张善政因为这样赢了，那到底这个功劳是韩国瑜的还是朱立伦的？所以难怪也传出张善政的这个本来竞选总部的内部当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欢迎韩国瑜这个来站台，有人觉得先不要啊，争议很多。但是我觉得更后面的因素可能是有些本来是朱立伦派帮张善政辅选的人，他可能没办法接受韩国瑜这样就这种横刀夺爱的插入进来那这个结果当然就会很奇怪。所以你看起来这场桃园市长选举张善政的佛系打法其实后面牵扯着不同山头，就刚刚您说到的不同母鸡他未来这只母鸡可以长多大的样子，可能就全部都在张善政的身上。所以这看起来这个 朱立伦跟韩国瑜在张善政身上的这个应该讲什么竞争啊、可能还要有待观察。可是倒霉的是谁？倒霉是桃园人啊、我们是要看张善政你要提什么选举啊，不是看你这个韩国瑜出来唱彩虹领啊。对，所以这到底该怎么看下去呢？所以我觉得张善政你还是自己醒一醒，好好的想想自己的桃园选举该怎么打。 好，因为要选举了，所以韩国瑜呢这下也复出了，而且还推出了年历哦。好说新的一年希望韩先生陪大家一起过，但可能有人不希望韩先生陪大家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口号挥舞头巾，伊朗反政府示威逐渐蔓延，女学生不畏强权，全体聚集在讲台底下，对着强硬派民兵组织八四节成员高吼要对方离开，甚至更对着校长扔水瓶，走上街头捍卫自由。 For freedom， 抓起长发一刀剪下，法国影后朱丽叶·碧诺许、玛丽勇·科蒂亚，法国演艺圈多达50位歌手演员断发响应，用行动支持伊朗女性。 They're fighting with all they have. The problem is that we need to stand by them.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y have internet access.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re not shut off from the world. 尽管示威浪潮持续在伊朗发酵，民众纷纷上网争取支持，然而一遭政府断网，全部黑画面晋升。 What's been astounding is the variety of internet restrictions and disrup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不止社群网站被迫关站，包括 Google Play、Skype 等通讯软体也全部连不上线。其实早在三年前，伊朗政府也曾断网封锁抗议暴乱，不让外界知道真相。就算网络专家翻墙连线全球 ，IP 仍被政府一个个封锁关闭，国际社会甚至成了帮凶。 Like Google Cloud Platform or Google App Engine, and so this has been basically blocked from the U.S. side because of sanctions, and this has had a detrimental impact. 美国制裁犹如双面刃，钳制伊朗政府，同时却也掐住了民众喉咙，不让独权国家垄断网路。谷歌和 Meta 也加入，宣布只要美国政府点头，他们会计划开启新网路服务，用科技方式向全世界展现伊朗人民热切希望改变的决心。财经新闻，黄泉一报道。 国庆大会首土卫国，府前广场秀实力，29架次六级行凌空呼啸。民主同盟台日友好，多元文化自信台湾，咱的台湾，咱的故乡， 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 你我同行，全程转播，锁定三立新闻。 学员们开心大合照，前方陈列亲手制作的手工皂，这是由新竹市心理卫生协会定期举办的公益活动，时常邀请民众一同响应。高鸿安在5号本来要来这里出席活动，却突然又说主办方临时取消，让他行程被喊咖，现在遭到打脸。摊开媒体群组，高鸿安原定要出席5号下午的手工皂公益活动，却又在当天上午高鸿安团队临时又通知不去了，理由是主办单位临时取消活动。但现在被爆出原来主办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高鸿安要参加，事情也没有收到通知， 主办单位感到非常的困扰。高鸿安本人或是他的团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联系主办单位，所以昨天 好，不要看哦，每一个候选人都想要来把这个韩国瑜请出来，但其实有一些幕僚里面呢是不太同意的哦。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其实最近有几个张善政后援会的群组就热烈讨论说，哎呀，到底要把韩国瑜请出来呢？现在也分成支持跟反对。好，包括张善政自己讲了，要在最好的时间点把韩国瑜请出来站台，但是言论其实要炸锅咯，因为反对的主张呢，绿营已经开始操作。票投张善政就是投给韩国瑜，韩国瑜的助选会模糊焦点，而且2018年韩流最旺的时候，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陈学圣都选不好了，所以韩流真的有效吗？瑞德哥， 个人非常赞成韩国瑜出来助选， 哎呦， 非常赞成，而且我希望他第一站不是到桃园，是到新竹市帮帮可怜的林根人啊，可怜的林根人。那么他是国民党的这个新竹市长候选人，竞选总部成立那一天，他的党主席叫朱立伦，竟然在声援另外一个民众党的候选人高鸿安啊，他是多么的落寞。所以呢，请韩国瑜先生第一站一定要来帮帮林根人啊，那拉抬你自己属于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选情，这是这个韩国瑜他的相关的这个 职责啊。那除此之外呢，那么韩国瑜出来，那么到底能不能帮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不要小看韩国瑜那么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影响力。我个人告了这个韩粉是应该是世界纪录、哦、所以我一天到晚在关心韩粉啊，现在也包括关心什么柯粉、红卫兵之他们在网络上面的分布情况。那么事实上呢，韩粉已经一落千丈了，但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什么意思呢？你看他随便出来卖个年历，而又卖得很好，对不对？啊，随便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以后，又网络上很多人来追踪他干什么？很多人对韩国瑜还是有打从心里面的那股热情。虽然比起四年前，我讲坦白不到十分之一，可是你不要忘了，2020年，那么他虽然败给了蔡英文的817万票，可是他还有552万票。韩国瑜事实上出来呢，对那个中国国民党有帮助的不是县市首长，是个别的议员。为什么呢？你想想看，552万票里面有很多都是韩粉，所以呢，议员只要一两万票他就当选了嘛。那么他如果这些韩粉这些深蓝的人呢把票灌给了这些议员，那当然对议员是有帮助的嘛。那韩国瑜那么对县市首长呢有时候确实是两面刃。最近我注意到，那么韩国瑜来到了他以前当市长的高雄市，也跟国民党的高雄市长的候选人柯志恩见面了。但是柯志恩出来以后，他说我们都没有提到政治话题。韩国瑜不是应该来出庭帮你这个助选吗？你不是应该利用韩国瑜在高雄的这个相关的韩粉的势力，好歹他选总统也拿了几十万票，好歹他当时选市长也拿了89万票嘛。可是柯志恩闪躲都来不及啊。那么甚至于还讲出说他12场造势会没有大咖。那谢龙介你邀请他来，谢龙介是小咖还是中咖吗？因为美白小嘴事件呢让柯志恩吓死了。所以呢，韩国瑜一来到高雄，我告诉你，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他一来到高雄，马上激起民进党939090票，这个铁票马上就出来了。我不知道韩国瑜能够带来多少票，但是罢免你讨厌你的票就有939090票、全部都会出来。这就是反作用力。所以韩国瑜在县市首长能够帮到我不知道，但事实上他对很多的这个议员有帮助。所以你看连台北市都有人希望他拍个那个影弹，如果能够来，他那天有来台北市帮一个议员助选啊，如果他能够来的话，哇，那对我只要是深蓝的出来投票我就赢了嘛。站在议员的立场上他的想法是这样嘛，但是问题是站在大格局上面可不是这样嘛。但问题是我觉得韩国瑜，那么那你会说韩国瑜为什么出来？各位要知道一件事，现在整个中国国民党里面最不受欢迎的胡选人物你知道是谁吗？除了朱立伦还有谁？党主席是最不受欢迎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些人很可怜，他们找不到真正强够有力的母鸡嘛。连台北市的议员都要找隔壁的这个这个侯友宜过来嘛。如果蒋万安这么强大的话，侯友宜根本不用过来，对不对？是啊，如果台北市的蒋万安那么强大的话，韩国瑜根本也不用来嘛。所以事实上，韩国瑜总是能够卷起千堆雪，也不过短短两三天，又讲了一大堆惊世骇俗，大家好，那个韩国瑜又回来了，那个男人回来了，你知道吗？谁呢？又讲了一大堆，他也很坦白啊，他也坦白的讲说，高雄应该很神奇嘛。柯志恩的话是奇迹，这种话全中国国民党也只有韩国瑜一个人会讲啊。但问题是，再讲一遍，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那么站在支持年底这个等于说对民进党最有利的情况，就是韩国瑜回来，他会成为民进党的超级助选员。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这个蒋万安现在呢是不是还不够当一只母鸡呢？怎么连台北市的这些议员要选的人啊都跑去蹭韩国瑜呢？好，那当然大家也就问到说，那蒋万安你要不要找韩国瑜来站台啊？蒋万安说什么呢？非常需要各方的支持力量，我们要请教颜慧。其实这句话就是讲白了嘛，好，非常需要各方支持，但你不要来也没关系，因为要去邀请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2019年韩这个蒋万安呢，当时在立法院怎么样呢？哎呀，不小心用麦克风呢，爆出了韩粉不理性，说不出挺韩的理由，所以等于是现在要拜托人家。好像也没什么面子齁。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的数据公司有在统计哦，就是韩国瑜的流量，他的声量，他才公布说他要复出之后，其实他声量还是很高，然后包括他在这个什么为台湾拼好日子这个国民党的千岁助选团的众多大佬里面，他目前声量也是排第一名的。然后呢有在分析说他目前去的地方的次数哦，然后那些留言加总起来第一名其实是桃园跟高雄。那我觉得其实也很合理啦，因为桃 园的这个候选人张善政就是他以前的副手嘛的搭档，那高雄呢又是他以前选举过的地方，那再来呢好像就是台北市哦。那我觉得蒋万安现在就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就是他自己蒋万安其实也是像刚刚静平兄说的，就是跟张善政有点类似，张善政跟这韩国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设，也是不同类型的候选人。那我觉得蒋万安跟韩国瑜也是一样，完全不同类型的。而且韩国瑜他的庶民色彩，他的这个是很浓的，他很讨这个基层的一般的这个韩粉的欢心，但是蒋万安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贵公子嘛，而且蒋万安的这个谈吐啊、仪表，还有他在发生这个意外事件的时候，突然被惊吓到的那个反应啊，就是他会手足无措，然后好像就是世面见得不够多，或者是出社会的历练不够的那种感觉，其实被台北市民是有洞悉出来的。这跟韩国瑜会睡在菜市场里面，然后呢，跟这个百工百业都可以打交道，这样子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蒋万安现在当然就是会很尴尬，他会觉得说，诶，他自己可能不太认同韩国瑜啊，他觉得是韩粉是不太理性的。但是说真的，我觉得韩粉，就韩国瑜他如果要去跟蒋万安助选，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啦。因为对于这个他现在要去巩固一些他的这些热情的支持者，要去操作出一些他的这些对选举来讲哦，最后的一个情绪性动员的力量，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 嗯，好，不过对很多深蓝的人来讲，就说啊，当时呢，韩国瑜是94万票被罢免，没想到现在又要把他请出来，哎呀，真的也是万般无奈啊。但是万般无奈的还有谁呢？可能还有乌克兰的民众了。怎么俄罗斯总统普丁现在越来越夸张呢？好，我们要请教志森哥，因为现在普丁又有动作了，哎，不停的呛虾什么呢？核武什么全部都来。好，现在呢，前北约的秘书长就说，对普丁核武这个讹诈让步了吗？中国就会把它视为是攻击台湾的邀请函，所以千万不能让步。 是没有错，这分两个部分来看啦，就是普丁最近的各式各样核威胁的动作频繁，对于乌克兰，特别是我们一直讲过说乌东四个地方被他纳军去骗他的领土之后，他就说这都我的领土咯，你们要来打这里我就要用核武攻击你们、哦、所以这种核威胁让西方国家非常非常压力的庞大、哦、那甚至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记者还突然间问我说，诶，那个听说普丁哦有打算用核武攻打核国啊，对啊，德国，我说啊，这怎么会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可是普丁的动作确实很频繁。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两天他这个最新型的这个潜舰哦，去传出要准备试射所谓的末日鱼雷导弹。那个导弹啊，号称可以再载100万吨的核武，直接可以摧毁美国巴东岸的城市，就可以从俄罗斯直接打到美国东岸，那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他连这种东西都拿出来说我要来试射，确实他的核威则是存在的。可是为什么北约的前秘书长会说你不能对北约的对这个普丁的这种核威则妥协哦？那事实上他讲的内容比较像是说普丁的讲话不是核威则，他是核诈骗哦。什么意思？他要用核武的压力去逼死你西方国家去做退让，对乌克兰的问题，对乌通的问题，不要再去骚扰普丁，不要再去支持乌克兰。那如果西方国家真的因为这个普丁的核诈骗就妥协的话，那习近平看到说哦，原来可以玩这一招，那怎么我也可以哦？那当然就说等于是说对这个习近平发出了攻打台湾的邀请函。不要忘了这几个原因，第一个，中国自己也有核武，普丁可以用核武说你们西方国家不要介入我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那习近平说，哎，普丁可以用这样子，我也可以用核武说你们西方国家不要介入我中国武统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侵略。哦，那一样的模式，一样的操作，如法炮制。那西方国家如果对乌克兰退让。那等于给这个给习近平很明确很明确的信息。 所以也不要让习近平找一个借口嘛，因为包括纽约时报就说美国计划要把台湾变成庞大的武器库。那不止如此哦，现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还说，中国如果锁台的话，美军是可以突破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这个刚才讲的是核武威则的部分。那这个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国一直想做什么，把这些西方国家全部都聚集在台湾之后，我们叫做区域拒止，让美国让日本啊在攻台的时候没办法进来。那台湾跟乌克兰有一个很大差别，即便拜登已经连续四次公开的讲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会支持台湾的话，可是有一个很大差别是，不要忘了乌克兰的武器怎么样，可以从波兰，可以从各地这个欧洲的西边，这样一路一路的运进来。 台湾如果有一天被中国封锁了，怎么武器怎么办？武器从哪来？我自备武器哪来？所以美国现在在想，我要考虑到你中国可能会封锁台湾，所以太平洋实力说我有能力让你不封锁，但是万一你真的要封锁，台湾要足够的武器啊，所以台湾应该就开始现在美华府在讨论，我要足够存备大量的武器给台湾，在台湾万一真的不幸中国要封锁的时候，它自卫的时间可以更长，所以这样结果台湾就变成一个重要的武器库，大量的美军的武器本来可能万一不幸被攻打的时候，西方才源源不绝进来的东西，我现在就要先放在台湾了，所以开始你会看到那个现象，就是开始美国会开始各式各样的武器，小型的轻便的不对称战作战的武器会开始大量的卖给台湾，而台湾建设成这一个武器库，不只是豪猪而已了，它等于是一个大量的战备的一个中心了。 好，所以大家说呢，接下来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包括要怎么样对于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说会加速对台湾军售的交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国解放军今年八月展开陆海空锁台军演，只是这样的行为恐怕已经大踩美国红线。 I will note that the TRA specifically mentions a blockade as one of those types of coercion。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6号出席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度论坛，强调台湾关系法清楚载明锁台被视为对台威胁举动之一。事实上，纽约时报就以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为标题，引述美国军方观点，认为解放军将以封岛作为攻台前奏，台湾必须有能力撑到美国与盟友介入，为此必须将台湾打造成庞大武器库。 Again, I will stress, we will continue to fulfill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at includes supporting Taiwan's self-defense. 美国总统拜登9月2号已批准任内第六次对台军售案，价值高达约11亿美元。美国前国务院官员以及退役海军上将也撰文表示，台湾需要大量小型武器进行分散式防御，台湾已向美国采购的鱼叉、刺针飞弹都符合美方计划。总统蔡英文也再次重申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We will not depend on others to come toOur own defense. That is why I want to reiterate that Taiwan is fully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our security and maintaining our democratic way of life. 中国犯台野心蠢蠢欲动，眼前俄乌战争成为最好借镜。前北约秘书长分析，北京正紧盯西方如何回应普丁核威胁，作为决定是否攻台衡量指标。台海局势火药味十足，美国沙盘推演，以豪猪战略武装台湾，抵御中国进犯威胁。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 看到觉得我太太气质很好，然后就很认真的追啊，我太太也很认真的准备要嫁给我、啊、 又是镜头前隔空和太太放闪，又是大展身手下厨给儿子做便当，陈荣分享和儿子的沟通之道也用在公共事务领域。 我是绝对不会说把他当作公，我要给你变好的说服你那个合作点做一个突破， 尽力找共识合作，但跟反对者恐怕没那么容易。台北市长柯文哲对陈忠爆出口，甚至接班人黄珊珊原本曾说防疫曾经给80分，如今又酸满分是1000分，让陈忠忍无可忍。 这样的叫法就离谱了，然后选举的时候还是平常心，那友善，那把政策提出来，我想是最重要。 台湾防疫成绩到底如何？柯文哲的学生前台北市社会局长许立明脸书发文，用数据来看比较客观，死亡人数跟疫苗涵盖率，台湾都是前段班的前段班，不要因为选举攻防妄自菲薄，抹杀众人曾经的负重前行。 许立明是一个专业的人员，而且那时候在社会局也表现得很好，我想基本上的概念只是挺防疫，挺全民防疫，我们在世界的成绩算是好的。 防疫的工作本来就是大家一起要各自努力的，但是不需要特别去互相指责，对。但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黄珊珊喊话不用互相指责，但不忘酸陈忠几句，连书也呛陈忠是失职、失德也失格。 对，我想这都流于口水之争，不语重心长讲，就是说这选举，如果再这样选下去，我们真的就没有留下什么正能量给社会了，而社会大家都努力的在发挥正能量。 陈忠体验导盲犬视障导览，进一步了解相关领域困境，仍不忘再喊话选战回归政策主轴，才能照顾更多人民。参选王家宏驻军 N 小组台北报道。 客运一个右切，一台、两台、三台、四台，终于前面卡了一台货车，这才结束超车，切回汽车道。虽然当时车上没有乘客，不过这超好超满的画面也被其他驾驶的行车记录器拍下来。车上乘客用日语惊呼，被民众PO网，表示车上是一对台日夫妇跟一岁多的幼儿。日本太太看了惊呼，这样开是可以的吗？真的好可怕。事发地点是在高雄美浓的中山路二段，属于双向单线通行，也是来往美浓的主要干道，公车惊险超车，不少网友看了也吐槽，台湾交通没救，真是为国争光。 家属你被投诉，认定有责任，可能他的薪水就减发3000块，观感不好，那当然了，我们要再教育啦，因为这些司机很难找哦，有时候不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哦，我们还是会原谅他啦。 虽然业者出面致歉，不过从机慢车道一路超车，真的没有违规吗？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7条第1项3款，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000。 好，就怕共军犯台，如果封锁台湾的话，美国现在也有对应政策了。我们要请教黄哥，因为现在美国计划呢，要把台湾变成庞大的武器库之外呢，国务院的官员也说会加速对台湾军售的交付。但是那么多的武器，好，大家会纳闷说啊，被坑了一堆。 其实我先讲为什么美国想要有这个想法把台湾变成武器库，因为其实现在美国也很清楚，中国最近一直在发展一个战力叫做反介入嘛，也就是说当他决定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北方跟日本中间，还有我们的东方，跟就是太平洋那边，在我们的花莲外海一定会部署大量的海空兵力，因为他就要阻止从北边日本来的援军跟从东边来的可能是美国或是欧洲的援军。所以呢，当然你说中国有没有能力封锁台海，照美军太平洋司令的舰队司令他是说不可能，美军就可以突破，可是突破要付出代价。但是如果说换一个想法，如果说我们台湾已经存有很多武器的话，那在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在短期间之内靠美国或日本输送武器来给我们用。像乌克兰这一次打到后来都没武器，还好是因为它陆地有跟欧洲相连，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嘛。那台湾因为四面都海岛，四面都海，所以如果台湾有很多武器的话，基本上我们自己可以撑一阵子啊。比如说假设我先假设就撑个1个月2个月啊，都武器库存都够用，至少不会那么急迫需要武器，那就比较不担心被封锁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好，举金问得很好，放在哪里？台湾虽然不大，36000平方公里了，要放武器大概可以，如果真的全部放满的话，大概打个100年仗都没问题了。因为其实很多啦，好，没曝光，我讲曝光的雪山隧道，不是之前有带记者去参观，不小心被拍到有一个横山指挥，我们都知道横山指挥所嘛，对不对？但是雪山隧道里面其实有个备援系统。好，你说雪山隧道这么长，台湾有这么多隧道，台湾有这么多3000公尺以上，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你说要藏军火，我不要藏，就是说要储存军火，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弹防空部队，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的飞弹数量多，所以其实也在增建好多个不同地点会增设军火库嘛，所以其实这些我认为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啦，那至于说这一次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美国国务院史上第一次派国务院官员来参加，那他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承诺，就是会加速给台湾的军售速度。过去我们跟美国买武器大概两个困扰，第一个是我们通常会买的比人家贵，因为过去在2016年之前会经过一些所谓的军火前客，但是2016之后呢，我们就不经过军火前客，我们直接跟国防部谈议价，而且呢，我们会采取一个团购的概念，就是如果有其他国家要买的话，就是说不是特规，不是台湾特规的，那大家一起买，那我们基本上2016年到现在，我们跟美国采购武器的价格大概跟美军自己采购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好，这是价格的问题解决。另外一个就是速度，有时候会拖很久。比如说 M1 A2T 这个采购案都已经过了，可是什么时候会交货不知道。海马斯火箭也过了，可是什么时候交货不知道。我们现在唯一交货期间比较确定就是 F16, 所以如果加速的话， 对于台湾取得武器的速度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强化我们的国防实力。 其实我补充了，因为刚刚讲的时候，以前我在跑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就告诉我们买 AIM-12 栋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要放在这个夏威夷群岛，在关岛那边也都有，主要以夏威夷啦，都在夏威夷那边。那我会觉得说，后来我在看国防部的这个当时在演习的兵推，现在可能也修改了，当时甚至有放在日本的下地岛，所以我赞成说，除了刚刚焕哥讲的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可以作为这个武器的储存的这个军火库之外，必须有一部分的兵力，有一部分的军火，保持有生的力量。有生就是有没有跟生命的那个生，有生的力量就是我们可以持续的第二级，然后甚至第三、第四，不断的去反击。那些武器来源不限于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本岛里面，当然澎湖、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台湾，那临近我们台湾的。刚刚讲的东北方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琉球群岛、冲绳这几个，当然有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不可以常常挂在嘴边讲。我们跟美国、日本有这些默契，放在美国的这些地方还临近我们的这个军事基地，日本也是。那老共如果当然他知道，他也会知道，他想去攻击的话，他敢不敢去打？他如果去打日本，比如说他去攻击石垣岛、攻击，那你就跟日本开战咯。那日本有事美国就会有事诶。那你就是跟日本开战，日本有事美国、韩国都会有事诶。美国、韩国、日本就绑在你，岛共你就要评估你打日本的石垣岛、宫古岛或者是这个与那国岛值不值得。所以我觉得把一些武器放在那边，如果讲好的话，那也不是坏事。那离我们又近，那老共你想要封锁日本，你要打日本，有狗你跟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海军拼拼看。 一名男子独自走在路上，但身上的白衬衫一半已经被鲜血染红，跑到对面求救。 刺他是点在那边，是不是？带我们去那边看。 警方获报。